又呼吁德克兰为中东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鲁哈尼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开战，但如果遭到袭击会激烈回应。他又说，如果美国暂停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中东和世界局势将会出现非常积极的变化。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星期六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03点，跌404点，成交金额17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5点，系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98点，跌5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0蚊，跌7.4；盈富基金27.35，跌4.5；中国平安86.75，跌9.5；港交所256蚊，跌3.2；友邦保险73.45，跌1.65；工商银行5.65，跌8仙；泰兴集团新上市报2.63。汇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823，英鎊9.937，瑞士法郎7.868，澳元5.416，加元5.871，新西蘭元5.153，歐元8.8391，每百日元對港元7.22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8.478。日經平均指數報20966點，跌162點。港金現價報12450蚊，跌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336.64美元，賣出1337.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同大家讲封路措施，喺港岛天华道、天美道、龙汇道、立法会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咁就系天华道、天美道、龙汇道同埋立法会道咧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巴士方面，部分路线仍然暂停，亦或者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啊，港铁啦，因应警方要求，荃湾线同埋港岛线来回方向嘅列车咧系不停金钟站，不停金钟站。南港岛线列车就行走海怡半岛至到海洋公园。站港铁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行走海洋公园站至到坚尼地城站。另外咧，观塘线咧嘅多宗轻微事故已经妥善处理，咁而家观塘线列车服务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同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大老山隧道出九龙仲系有车龙排到石门村。路面方面喺港岛城西道方向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咧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水街。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方面真的好塞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启业村一段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笔架山花园，就是观塘道方向油塘近住启业村一段挤塞啊！而家车龙好长啊，由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铺满晒龙翔道啦，去到笔架山花园。另外观塘绕道方向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都是挤塞。龙尾丽港城喺新界，屯门公路方向九龙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大榄；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E 台有快乐吧。

咪最認識啦。咁啊點行咧？咁啊其實都有幾多嘅現場嘅工作人員幫手嘅，不過可能有啲位置咧都幫唔到咁多啊。伯伯淨係問有冇得上電梯啊？因為我嗰個位就淨係得電梯就淨係向下落嘅，而其他人咧，如果你想去翻荃灣線嘅話咧，就要上樓梯咁。咁工作人員都只可以話你去嗰邊啦，你去嗰邊啦，即係都唔可以。即 係 完 全 都唔到啦，就未做到。不過大家都係好守秩序嘅。咁我上翻呢個觀塘線嘅列車，中環站到上車咧，就嚟九龍區嘅時候咧，人都唔算好多，因為其實嗰陣時都過咗九點啦，可能都過咗最繁忙嘅呢個 翻工 時間啦。 翻工時間， 所以 OK 嘅。咁但係每一次嘅列車咧，經過金鐘站嘅月台嗰陣時，雖然停站啫，都會見到噶嘛，係咪？都硬係有少少 戚戚然噶嘛， 戚戚啊，因為。咩人都冇嘅，其實即係好嗰種 好冷清， 好冷清，係嗰個感覺， 洗太平地咁樣嘅感覺， 係啦，有呢個感覺喺度嘅。 地面同地底唔同咯，即 係 所以咁。 佢呢個封站措施咧，就其實琴晚已經開始啦。琴晚大概我諗八點幾九點嘅時候， 八點半 係啦。佢開頭就淨係個別出口嘅，咁啊去到八九點嘅時候就直情話咧成個站冇咗。咁所以其實琴日 關閉啦， 係啦，就冇咗，真係走唔到。咁啊去到咧中環嗰度咧。咁我都有個經歷咧，就係去到夜晚十一點幾嘅時候咧，咁喺嗰個現場咧，你真係撞到有啲清潔嗰啲伯伯啊，因為你認得佢嗰啲制服咧係嗰啲叫做清潔公司嗰啲啦， 係外判清潔公司，係 啦，外判清潔公司嗰啲，佢喺嗰個中環，琴日去到嗰、那個即係廣場附近嗰啲咧，佢都會走嚟無端問佢就話。喂啊！我想咧去金鐘啊，有咩方法啊？咁样，跟住我哋开头仲话，你真系有啲难咯。其实嗰下 徒步咯， 唔系徒步都真系有啲难度。跟住我哋都谂咗谂，系地铁你又落唔到去，系啦。咁但系你要过去嘅话，咁又点算咧？咁所以你话可能由琴晚开始咧，已经大家就。已經拗頭㗎啦，究竟你點樣去金鐘啦？咁樣係啊，咁呢個係即係交通封路上面嘅情況啦。不過可能琴晚咧就好多人一整日都冇辦法可以即係好好休息到啊。 係、 啊，即係無論你個人你個肉體係喺現場啊，定係可能咧你話你隻隔住熒光幕咧，可能都已經係哇輾轉反側啦，即係。特別係琴日，我諗咧有特別有一個群體咧，係好難瞓得着，可能就係一啲母親界嘅群體。係 啊，琴日都好多媽媽就走咗出嚟講唔同嘅説話啦，包括有我哋嘅林鄭特首啦， 係 啦，接受咗電視台嘅專訪先啦，跟住亦都有一個作為一個特首啊，就對住全香港嘅朋友有一個作為特首，亦都作為一位媽媽嘅説話去分享啦。 係咁啊，我唔知道啲媽媽睇完之後咧，我見到好多媽媽都。起碼表達出就話，喂，我唔認同呢個媽媽嘅講法。 嗯， 係啊，又或者啊，好似大家作為都係媽媽咧，琴日望出嚟嘅香港咧，好似係見到唔同嘅畫面咁樣咯。 咁、當然啦，就唔可以同個個一致嘅啦。 係 啦，如果個個一致就唔會有係咯嗰啲畫面出現啦。咁、即係其實係嘅。所以我哋咧，即係都希望咧，大家有啲咩都可以抒發一下，因為即係其實咧幾鬱結嘅。我。即自己咧，琴日就係喺屋企嘅，係因為啲細路考試，咁都控制一下佢哋，即因為佢哋都好激動，有陣時都情緒，情緒 都啱嘅。作為因為你就係一個媽媽啊嘛，咁你其中一個媽媽嘅責任，除咗咧你要做好你嘅工作之外，屋企嗰兩個小朋友 係 你生出嚟噶嘛，係咪？ 所以 你要教噶嘛，係咪？ 所以你話即係佢哋大個啦，有自己嘅思想，係都係有大個自己嘅思想，但係都會有激動啊，有唔開心啊。即係琴日好似榮榮佢都話啦。啊！我个心好乱啊，而家妈咪个心又乱又烦又头痛，即系又攰咁样，即系不停咁睇嗰啲新闻啦，又好紧张，好关心啦，但系自己又喺度努力温习中喎，咁我话。簡單簡單，我即係都要去安慰安慰佢，即係要做啲咁咯。因為啲學生們，你估佢哋都冇情緒咁係 嘅。同埋因為今次咧，即係譬如你講緊嘅，你個女都係一位年青嘅朋友啊，咁啊上到街嘅好多嘅都係一啲好年青嘅朋友。 正正就係嗰個族群。係 啦，變咗咧，即係你屋企嗰個小朋友咧，佢哋會有特別嘅諗法，或者你需要特別嘅關注，係真係需要。 係，即係我堅需要認真。即係阿哥就可能理性啲嘅，咁所以咧就但係佢都不停咁留意。住我話好嘢啦，都點幾啦，不如瞓啦，因為 去到點幾係咪？佢直情會留意到。 其实真系好难，你叫佢好难停嘅。 星期日12点开始，我哋嗰日已经睇到半夜三点， 系 跟住就真系要瞓，唔可以咁啦。 系啊， 但系咧佢哋都好跟贴嗰件事。 系啊，所以今日咧可能我哋嘅节目咧都会同嗰个港铁列车一样咧，有啲站咧我哋都飞咗啊，即系冇办法。可能今日本来我哋咧应该有一个好开心咧认识我哋香港周围去嘅地方咧， 系啊，即系冇咁远尽啦，遥远的附近之旅唔系未去过话。 但系如果今日做咧，即系我突然间谂咧。可能那個地方就變成是金鐘，因為這麼近那麼遠，但你真的未去過，因為你去不到了，現在那個地鐵站就封了，所以可能今日咧就未必会有呢个环节出现咧，咁但系我哋可能就会有啲空间咧，就俾大家就抒发下自己嘅心情，特别可能作为妈妈咧，可能你喺琴日即系到今朝咧，你可能亦都有好多说话咧，好想同啲小朋友讲咧，可能今日我哋会即系俾多啲机会大家。将你嘅情绪吓，天气又差，心情可能又差。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11:30嘅。稍后时间咧，我哋慢慢同大家一齐抒发一下啦吓。 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 张宇啊，雨啊一直下，因为今日天气都系唔好噶吓，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去到今晚咧雨势有时颇大噶吓，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30啊。 Sir, 我要投诉啊！ 又系你啊！你又冇钱买楼啊？你又冇人要啊？ 唔知啊 ，Sir， 我收到包裹，又收到电邮，又遇到黄牛，去超市买厕纸，佢唔记得送生油啊！ 哇！你真系好黑喎！而家打， 马上打， 即刻打 呢、这个电话，阿婆都打 1872388，风烟快活人。 喂，我系林太啊！ 吓，连你都要打？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啊、你呢个林太啊， 系我想话我哋嘅节目咧， 可爱啲嘅真系， 即系喺之前，喺之前姓曾嘅有，姓梁嘅有，而家到姓林嘅， 唔系证明咧，我哋做人懒惰系有好处噶，冇好好清洗呢啲咧咁样嘅陈年 archive 咧， 都唔系陈年，唔系你唔好用两个月啫嘛呢个环节， 都当系噶啦，一个月都嫌长噶啦， 一晚都可以发生好多事啦。 系啊，咁啊嗱呢个可能你都好耐冇听啦，新呢个风烟快活人嘅色观咧，咁啊因为头先我哋都话咧，今日都要有少少特别。 嗯、 可能又要咧，即系开放翻俾我哋听众咧，即系唔系话唔想同大家吃喝玩乐，不过我谂你今日都难吃喝得下啦。不论你企喺边一方面，可能你都好难吃喝。 系 啊，你话诶、哎，我好唔同情嗰啲学生嘅，我好憎佢哋琴日出咗嚟嘅，所以你都食唔落饭噶，系、 嗯、 咪？咁当然啦，如果你系即系觉得佢哋好阴功嘅，你见到佢哋俾人打流血嗰啲妈妈咧，好伤心嘅，你亦都好难食得落噶。所以你无论企喺边面都好咧，今日都难以吃喝玩乐噶啦。咁不如咧开放翻呢、這个即系心声嘅热线啦， 可以咁讲 系啊，我哋今日咧亦都几想系听好多妈妈嘅声音啦，因为可能你都其实冇心机咧，仲唔通而家仲喺度逐字喺度讨论咧啊？我觉得呢条条例咧一二三咧，即系可能你都唔系嗰个情绪啦、 嗯， 即系亦都唔系想同你讨论咁嗰啲空间啦。可能你反而系好想话喂，你系妈妈，琴日香港权力最大嘅嗰个妈妈就出咗声，咁、 嗯、 但系我哋呢一啲冇权冇势，但系你本身亦都系个母亲。你都可能好多嘢想讲噶， 系 啊，所以就好多喺即系社交平媒体咧都见到好多好多文章啦，都出现啦，即系好多啲 有啲 联 署啦， 有啲联署啦。 我谂我哋头先我哋三位开咪之前咧，即系自己喺度倾偈嘅时候，琴日喺现场咧，有一位嘅妈妈，佢做咗嘅事情咧，系的而且确令到 好多动容啊， 我系是激动的， 激 动的，即是看到的时候我是觉得很激动的，因为可能未必会，大家都未必会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各样东西或者新闻里面，因为太多事情发生了，见到这个我想我们都可以轻讲一点，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想起这一位的妈妈，令到我们更加觉得、啊、今天呢我们的风烟快活人是不是真的可以邀请多一点的妈妈，其实没有说什么是啱同埋错的、 啊、即 是你们的意见我们都觉得是需要被聆听， 人心欲做，是啊，今天因为我去现场啦，我又去做采访啦。 记者嘅身份， 咁所以咧，琴日头先阿祖讲嗰个妈妈咧，其实琴日严格嚟讲咧，有两个妈妈添，只不过一个咧就佢嗰、那个历时长好多。咁、第一位咧嗰、那个妈妈咧，其实大概嗰个时段系咩时段嚟嘅咧？就系、是、已经系我谂差唔多4-5点咧，咁佢哋已经清场咧，将呢一个即系。金鐘喺海富中心對出嗰個區域咧，已經清咗好大部分牆，咁已經趕曬啲人咧上咗個下角道天橋，即係差唔多係嗰個時段咁滯啦。 應該係大約6:00嘅時間， 差唔多啦，係啊，冇睇表啦，但大概應該就5-6點咁上下啦。咁咧嗰陣時咧就已經有一批嘅防暴警察咧就去到清咗大半場噶啦。咁、但係咧仲有左右咧有啲學生咧就即係喺不遠處集結啦咁樣，咁啊形成一個對峙嘅局面。咁喺呢个时候咧，其实已经冇晒人嘅啦，即系中间本来你见到最大嗰个范围咧，啲示威者走晒噶啦，上晒桥又好咩都好啦，咁样。 即系我睇新闻片段里面去睇到咧嘅时候，就见到有好多嘅，譬如催泪弹啊，各样嘢已经放晒。 放咗啦，放咗好多 示威嘅同学仔咧，其实已经要褪到几后噶啦， 想上晒天桥啦。咁喺呢个时候咧，突然间咧，即系本来得翻啲记者咧，就我哋喺晒中间咧，突然间咧就有嗰个妈妈咧，佢开头咧就隔好远。佢就對住嗰啲警察咧，就喺度講，佢就話：你哋可唔可以唔好咁樣收手啊？佢話嗰度都係呢啲細路嚟噶，你都係父母嚟噶。咁開頭咧都係佢一個人喺度講咗幾句，講下講下咧，佢就越講越近，佢自己一個人越行越埋。 咁咧嗰边啲警察咧又好紧张啦，不停叫佢你行开啊，你唔好再埋嚟啊咁样。咁但系咧佢开始激动啦，开始近啦，咁一啲行家咧就开始要围住啦，因为就发觉咦佢讲啲嘢咧似乎就越嚟越即系好似好有价值，好动容啦咁样，需要听啦。咁啊直情咧就变咗有一个好有趣嘅局面咧，就系嗰度一队嘅防务警察攞晒盾牌，攞晒枪啦，呢边咧就有啲长短火舌机咧就包围住呢个妈妈。呢个妈妈咧佢系直情激动到咧，即系不停劝啲警察咧。叫佢哋停手啦，唔好打啲小朋友啦。佢话我都系妈妈嚟嘅，佢话你哋都系父母系啦。佢后来直情讲到佢话父亲节就嚟啦，你哋不如翻去同佢哋食饭啦。佢话你唔系忍心打佢哋系嘛？佢话佢哋都系小朋友，佢话你哋自己以前都后生过啦。佢话你哋都系细路嚟嘅。咁佢多次强调自己，我就手无寸铁。佢话不如你企埋嚟我哋嗰度啦。你加入埋我哋嗰度啦，我好信任你哋噶，我唔会冲击你哋噶。 系啊， 咁当然佢 本身就孭住咗个背囊， 佢后来 就 除低个 背 囊， 就话我真系冇武器噶，我只不过想作为一个妈妈嘅身份，大家一齐倾下咁样。 佢系不停喺度咧，佢劝啲警察，佢话你企嚟我哋嗰边啦，我信任你啦咁样。咁当然啦，系唔成功噶啦，甚至乎咧后来见到有一个画面咧，因为好乱啊，当啲警察一冲嘅时候咧，我就睇唔到，有啲画面直情见到咧佢就好似受咗伤咁，但我后来见到佢离开咗嘅，咁详细情况可以再讲啦。咁但系佢又系个妈妈，大家都系妈妈，唔知道你有冇啲咩心声咧？你系好想讲嘅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金钟同埋中区寻日嘅严重冲突，最新伤者数字增加至到79人，年龄由15至到66岁，其中两名喺玛丽医院留医嘅男伤者情况严重，其余13人情况稳定，64人已经出院。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昨天下午演变成警民冲突，有示威者占据马路和冲击防线，警方发射布袋弹和橡胶子弹，释放催泪弹，喷洒催泪水剂和挥动警棍驱散示威者。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认为今天立法会不应该复会以恢复二读修订逃犯条例草案，重申草案争议大，社会撕裂不应该再作审议。至於如果今日復會，民主派將會有啲乜嘢對策？毛孟靜話：首先會提出規程問題，再視乎有乜嘢策略。佢話：如果有肢體抗爭，主席梁君彥可以趕議員離場，到時民主派將無法拖延拉布。民主黨主席胡志偉亦都認為今日無論如何都唔能夠開會。佢批評政府用暴力鎮壓和平請願嘅年輕人，絕對不能接受。而目前整個金鐘、中環都係警察，質疑政府想重演六四事件。胡志偉又呼籲港人以任何合法方法癱瘓政府，咁樣先能夠令政府同埋建制派付上應有嘅代價。立法會大樓維持黃色警示，所有進入大樓的人士都要經過安檢，並只可以經鄰近政府總部東翼的大樓入口進入。朝早八點前，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經政府總部返回立法會，她說是回來工作，但未有收到通知幾時開大會，又說自己慣了早翻工。被問到建制派議員昨日坐旅遊巴前往哪裡，梁美芬說不方便說。而自由黨邵家輝亦都喺朝早八點半左右翻到立法會大樓。澳洲外長佩恩發表聲明，呼籲香港示威者同警方保持克制，避免暴力。又話澳洲駐港總領事已經就修訂逃犯條例向港府表達關切。佩恩表示，香港嘅成功同澳洲嘅利益實質相關。香港係好多澳洲公民居住嘅地方，亦都有好多澳洲企業喺香港。澳洲政府支持民众和平抗议和表达言论自由的权利，呼吁各方表现出克制。声明说，澳洲政府认为香港的引渡政策如果有任何改变，必须充分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权，确保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权利和自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星期六天色是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98点，跌406点，成交金额26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2点，跌7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8跌8.6，盈富基金27.4跌4毫，中国平安86.65跌1.1，工商银行56.5跌8仙。建设银行6.22跌9仙，港交所256蚊跌3.2，友邦保险73.7跌4，中国铁塔1.88跌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21，日元108.22，瑞士法郎0.994，澳元0.692，加元1.333，新西兰元0.658，人民币6.919，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13。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0958点，跌171点。港金现价报1245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37.08美元，卖出13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讲封路措施啦。喺港岛，天华道、天美道、龙汇道、立法会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咁就系天华道、天美道、龙汇道同埋立法会道咧，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巴士方面啦，部分路线仍然暂停或者系需要改道行驶嘅。港铁方面啦，因应警方要求，荃湾线同埋港岛线来回方向嘅列车咧系不停金钟站，不停金钟站。南港岛线列车则行走海怡半岛至到海洋公园站，港铁已经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行走海洋公园站至到坚尼地城站。最想提提大家最挤塞的路面在九龙，就是启祥道去启瑞方向，近住宏照道一段挤塞；启祥道去启瑞方向，近住宏照道一段是挤塞的。而家最主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是非常之挤塞啦，龙尾排到笔架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排到笔架山花园。咁影响埋而家大老山隧道的观塘出口都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慢流的，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到去旺角，落去九龙湾那条支路一样都是塞，龙尾就去到丽港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外湖动物协会，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系正常，咁但系反方向去观塘啦，系挤塞龙尾马坑涌道。其他路面喺港岛，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西边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唔好睇少一支塑胶饮管，佢足以破坏生态环境。全港一年耗用超过10亿支饮管，足够铺满156个大球场。塑胶唔会消失。只会降解为微胶粒，流入海洋和进入食物链，人类最终自食其胶。一起带起酒饮管潮流，保卫海洋生物之余，亦保障我们的健康。酒塑由酒饮管做起。 由我识佢开始，佢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我要投诉啊！ 又系你啊？你又冇钱买楼啊？你有冇人要啊？ 唔知道啊 Sir， 我收到包裹，又收到电邮，又遇到黄牛，去超市买厕纸，佢唔记得送生油啊！ 哇，你真系好黑喎！而家打， 马上打， 即刻打， 呢、这个电话阿婆都打， 1872388，丰衣快活人。 喂，我系林太啊。 吓，连你都要打？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系啊，今日会有翻呢个烽烟快活人啦。我哋希望咧，今日系从一个叫做听下妈妈心声嘅角度咧，即系听妈妈的话啦。 嗯， 系啊，即系当然你爸爸你都可以打嚟啦， 哦、 即系意思吓、 啊 嗯。因为权力最大嘅妈妈讲完嘢之后咧，应该都到我哋广大嘅妈妈咧，你可以赞成佢嘅，你都可以有你嘅感受咧，你都可以讲出嚟。 我觉得真系要释怀下，因为有时即系你未话哦，我唔系到现场，但系有接触啲新闻嘅时候咧，你哋即系都自己有个人情绪啦。 系， 即系我觉得要分享咯，如果唔系。你就會好影響到自己嘅諗法啦，啲思緒情緒啦。即係譬如好似頭先我搭小巴上嚟嘅時候咧，都見到有一幕咧，就係、是、都係有個媽媽啦，又係媽媽啦。咁佢突然間喺開下車嘅時候，佢走上即係走咗上前面，因為佢坐後面嘅。咁佢就指住一班工人姐姐，你知道我哋廣播度都有好多工人姐姐，即係喺段時間買餸咁時候咧，咁我做咩咧咁？原來即係有班姐姐再望一望咧，佢就即係將佢自己嘅手提電話咧就喺度傳來傳去，就話哇香港發生呢啲新聞啊，即係都係講關於琴晚嗰、那個金鐘事件啦、啊、咁。跟住嗰個媽媽就睇唔過眼咧，就叫佢哋唔好再講啦，已經好混亂啦，已經係好辛苦啦，咁你仲講咁係啦，即係佢都喺度爆發緊佢嘅自己嘅情緒、啊。係 啊，不過我會。即系我会奉劝，即系头先嗰位妈妈咧，譬如 阿展见到嗰位妈妈， 系啊，嗰个妈妈，即系其实唔系话唔讲咧就冇事，即系分分钟可能系因为你睇得唔够多咧、嗯，可能佢就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即系当然系会好烦躁，我都知道， 好系好激动，即系话连公众喺度讲嘅时候，即系可能佢都好触动，唔知佢系点样嘅即系嘅反应，总之佢都会话唔好再讲啦，你哋咁样，即系通街，即系已经成晚都系啦，咁 系啊，但系譬如你好难唔有感受啦，譬如我琴日咪话喺现场咧见到，其实起码有两个妈妈咧，一个就系头先我哋讲嗰个咧，就好影得好长啦，好多人都见到就话我除埋口罩啦，直情佢话我都食咗你好多胡椒催泪器啊，胡椒喷雾啦，呢、這个一个妈妈啦，佢嗰个好激动嘅，咁其实咧喺呢个妈妈劝走咗之后咧、 嗯， 又有另外一个妈妈。佢就喺大概附近嘅位置咧，佢又走出嚟，佢又系咧一个人行出嚟咧，佢又系一模一样，佢又系讲同样嘅说话，佢又系劝嗰啲警察，佢话你哋收手啦，你哋可唔可以唔好打咁大力啊？佢话你哋都可以有选择噶，诸如此类。咁嗰个又系，即系你系咧。即系我想话俾大家听咧，嗰、那个场面咧，你要咁样企出嚟，要付出几大勇气咧。嗰阵时咧，因为得清晒场咧，你突然间发觉你自己身边冇晒人啦。咁、 嗯、 你当然你身边你有啲即系记者嘅行家啦，但系你眼前系咩咧？就系防暴警察个盾啦，个、 嗯、 警棍啦，近到咁紧要咧。你知嗰下咧，你系会惊噶，真系好正常，你会惊嘅。你系都好想揾个地方咧，有冇得匿埋咧？咁但系你匿唔到啦，你都唔可以匿啦。咁咧，你就系净系话啲行家，你就自己包围住。 嗯。 咁然后你谂下，你要系一个市民，你要喺冇晒人、哦，即系你唔系话系你有咁多，即系已经唔再系话我喺群体活动里边，我可以躲藏喺群体嘅保护之下。佢系自己一个人走出嚟。 嗯。 冇人话你系女人就唔打你噶、哦。琴日你系个女人行出嚟，啲阿 Sir 咧，你知唔知几咁激动啊？嗰、那个警棍咧系咁怼住去前面个，你唔好再行埋嚟。即系话咧，其实唔代表你系安全。 头先我哋 嗰两个妈妈系咁样行上嚟，我想话佢个勇气真系大到一个地步。 嗯、 你系想象唔到佢点解可以有咁付出咁大嘅勇气。 咁咪就 是 妈妈， 就因为佢妈妈 咯， 就系佢妈妈咯，佢、 啊、 不停就系讲紧，佢就话啦：，你哋可唔可以收手啊？你哋唔好再打啲后生仔啦，咁样。 嗯、 然后咧，我就话之前有啲爸爸噶，喺嗰两个妈妈未出现之前咧，有个阿叔咧，佢直情系第一个好激动咁走埋嚟，佢话你唔好再咁样打佢哋啲警察啦，佢话你唔好再咁样开枪啊，唔好再打啲后生啲细路咁样咧，哇！系真系嗰啲系阿叔嚟噶、 嗯， 即系你嗰啲平时你会觉得咧，佢喺公园度捉棋啊，冇嘢做嗰啲阿叔咧，佢几咁柔弱啊，但系佢走出嚟嗰阵时咧，你亦都知道真系系嗰个。睇唔过眼啊！ 不过 真 系 睇唔过眼。 当然啦，画面见到一啲即系好冲动嗰啲镜头啦，但系咧亦都有啲画面咧就系啲警察啦，攞住个盾啦。其实佢都系一路向前，嗱你快啲走啦，嚟快走，如果唔系我真系要动武啦咁样，即系其实都劝咗嗰啲年轻人行开嘅，即系都未至于可以有，即系亦都系啲画面系比较温暖啲嘅，即系。 啊，唔系温软咯，我唔识。 但系咧，你一整体咧，琴日佢开窗咧， 我意思话都有啲好嘅，就话劝你走啦，你即系只系顶住你啫，你快啲行啦。如果唔系，我哋就喐手啦，即系劝咗你，叫你快啲行。 即系但系你因为琴日咧，你整体咧见到个开窗咧，布袋弹嗰啲咧，我就冇经历到咧。但系你话佢催泪弹啊、催泪烟啊、喷嗰啲水咧。琴日即系你全部都见到晒咧，即系有个对比咧，即系同五年前嗰、那个即系你话 雨伞运动 对比咧，琴日系夸张得好多噶、嗯。即系如果你话咧雨伞运动咧，你数到87枚咧，琴日你唔会数到噶啦。仲、 嗯、 要系琴日即系当日金钟咧，佢有一个叫做套路，佢发放完之后咧，佢冇再话无端端五分钟又发放，无端端五分钟又发放。琴日咧，即系我哋啲行家讲笑咁讲咧。准时个食药咯，定时定候咧，佢一要驱散咧，每五分钟咧一剪期就百万八，一剪期就百万八，甚至乎有阵时期都未剪咧，佢就百万八。 系啊，都好 多，系啊，佢射埋上天桥啊，好啲，即系可能有好多你意想不到嘅位置咧，佢都会突然间发放咧，你都会知道唔同咗噶啦，即系五年前、五年后咧系唔同世代噶啦。 喂，就 系 讲紧啊，琴日你都讲多咗好多唔同嘅 嗰啲武器啦， 系啦， 嗰啲布袋弹 咩嚟嘅咧？我不嬲都唔知，原来我话俾真系啊！我自己孤陋，可能 我都唔识， 我从来都冇听过嘅。喂，原来收埋咁多嘅， 好多 咁啊！点样都好啦，即系我 仲有橡胶子弹， 系啦， 琴日系 即系成日都会话鸡定系鸡蛋咧，永远都唔会揾到边一个先噶啦吓。咁啊，可能你会话啊，系啊，嗰班示威者佢哋冲击警方先啊，但系亦都要可能你再手再谂多一格嘅时候，就系点解班示威者要走出嚟啊？咁所以咧，冇啱同唔啱嘅。但我哋今日咧，风烟快活人咧就决定开放呢个平台啊，尤其是作为妈妈嘅你，作为爸爸的你啊，见到年轻的朋友咧咁样表达意见，你可以是支持，你可以痛心，你可以反对。1872388咧系我哋嘅电话号码，而我哋嘅题咧亦都摆咗上我哋风骚快活人嘅专业度，欢迎大家俾啲意见，一齐好似阿田咁样讲，讲一讲啊，今日个人就可能舒畅啲啊。 系啊，一只歌翻嚟就开始听你电话啦。 星空没有清风，翻版图无力舞动，像你疲倦身躯真的很重。你拥抱你青春，追一个微薄美梦，换到时年月消失那悲动。就算是前路不通，前路空空，腰包都空。请拒绝平卖笑容，为求千金变痛。请一直背负你未变初衷，你这份勇最后也许断送。当坚实信念接近破产，更要相信妥协或抗争怎挑选？记住要用你的方法去生存。跌得太多不知怎算，继续努力赛跑，即使跌损。这冷酷时代是战损，你固执的脸发出光线，散发你的温暖。新商店再开张，新经济持续向上，但你爬在阶梯消失方向，照不尽你天窗，找不到存在重量，尽了力还是一匹四不像。倦了后随着天黑，然后天光，挣扎中耀扬。醒了后明日太阳，自然轻敲你窗。你落雨路更很长，你所面对困局也许混账，冲击下拒绝变卖理想，买个保障。妥协或抗争怎挑选？记住要用你的 力赛跑，即使跌损，这冷酷时代是占算。你固执的脸发出光线，散发你的温暖。 不过然啊，年轻人们啊，嗱，电话号码1872388啦。母亲可以打嚟啦。其实咧，你可以系好多唔同身份嘅母亲嘅。你固然可能你话啊，你系即系琴日有去上面上街嗰啲学生啊，年轻人嘅母亲，你会打嚟啦。可能你系嗰啲警察嘅母亲嚟嘅，可能你都话好心痛啊！你见到自己个仔咧，琴日执勤嘅时候咧咁辛苦啦，又或者可能你会见到有啲流血嘅画面啊。可能你话喂，佢哋都受伤、啊 嗯， 我见到我个仔佢系做警察，佢都系执勤啫，佢都系维持治安。 我哋都見到， 其實你都可以打嚟講噶，係啊， 係可以嘅，因為即係其實咧，好多媽媽即係有唔同嘅諗法嘅， 冇錯。 咁即係譬如我聽翻嚟咧，有啲媽媽咧，因為真係正正係中學生考緊試嘅時間， 係 咁咧，即係有個女就為咗即係睇電視咧，因為佢哋冇出去嘅，咁睇電視好激動，咁跟住咧就想去講一下啦，咁跟住就會嚟有即係自己媽媽就話啦。呢啲事暫時唔關你事啊！你不如專心去你個學業先啦，好唔好啊？咁、即係都會去話佢哋咧嘅時候咧，嗰、那個即係阿女咧，其實佢自己嘅心情都未夠釋懷，想抒發一下話啊，點解會咁嘅咁？跟即係唔係？係佢聽咗嗰個訪問啦，咁跟住就好激動喊啦。咁點知換嚟阿媽再笑多下，咁佢就更加唔會開心咯。咁但係另一啲有啲媽媽就話。点解你会出罪？你快同我即刻翻嚟，即系都有嘅，即系都有各种唔同嘅妈妈，佢嘅表态都会有咯。 我自己有一个类别嘅妈妈嘅电话，我系最想听到嘅，系记者嘅妈妈。因为咧嗱，呢件事件一定会有人支持，会有人反对。 当然， 有人会支持年轻嘅朋友，有人会支持警方。我哋嘅节目一定会企一个中立嘅立场，话俾大家知嗱，我哋就开放个平台，你哋可以讲啦。但其实喺同样地咧，喺现场里面咧，记者朋友。有佢哋系中立噶嘛？佢哋就要报道呢件事，但系佢哋我谂佢哋喺一个咁前极低，同时要企喺最前线嘅位置嗰度。作为佢哋嘅妈妈，究竟佢哋系心痛佢哋嘅小朋友啊，要去报道呢件事，要去经历呢件事，抑或佢哋觉得呢件事系值得需要去报道嘅，或者要点样去报道嘅？即系记者朋友们，佢哋企到咁前线，亦都一个咁危险嘅岗位， 真 系 危险啊！好似琴日咧，我阿姐阿荣荣都好话，妈咪，我真系觉得即系睇到画面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啲记者真系辛苦啦，咁咁话其实咧，我同我明明讲，我其实唔系啊，我其实喺画面上所有嘅人啊，包括市民啦、警察啦、记者，其实佢哋唔应该喺条街嗰度，其实唔关佢哋事。 唔系记者系关事嘅，因为报道呢个新闻。 唔系啊，我明白你讲咩？当然啦，我意思系话佢哋都系无辜地，个个都喺条街度。如果嗰个条例唔系咁嘅时候，就点会演变咁样咧？ 系啊，咁啊， 即系好多无奈嘅，其实都 系啊。咁電話號碼1872388啦，咁如果你係好想即係而家打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心聲嘅，都無人歡迎嘅嚇。不過咧，琴日仲有個狀況咧，因為琴日好多好後生啊嘛，我咧即係街頭巷尾聽到15歲，我街頭巷尾咧即係冇正式採訪佢哋啦，聽到咧佢哋會有啲對話咧，其實你都會即係會覺得啊，都幾符合佢哋嘅年紀喎，就係話。做乜讲俾阿妈听啊？乜闹死啊？ 系啊， 都唔知道我出嚟噶。 真系啊， 好多 我又系听到一个 case 话， 我听到好多都系咁样嘅。 嗰、那个 喎，即係啲同學，即係有時會齊娃娃，即係話可能係喂，比如我哋都望下啦咁樣，跟住出咗去嘅時候咧，跟住個媽知道啦，你今晚你冇翻嚟啦，即係可能會嬲到咁樣，即係就會可能咧就話點解你要唔喺唔話俾佢聽嘅時候咧，你走咗出去啊？咁樣好危險啊！等等，其實都好關心、好擔心啲仔女嘅。 係啊， 其實認真啦。每一个行出嚟嘅，佢哋都有父母。 我琴日见到有一个个案咧，系个妈妈陪个仔出嚟嘅。 嗯。 咁仲要系，即系我谂紧呢个妈妈咧个心情系点样？因为点解咧？我去到嘅时候，我目睹嗰幕系做咩咧？佢已经系帮紧个仔洗眼啊。 嗯。 因为已经系中咗唔知第几轮嘅，即系嗰啲催泪烟咧。佢个细路咧，我目测咧，即系应该都系中学生咁上下嘅啫。 嗯。 咁然后个妈妈咧就帮佢攞水倒落去洗眼咯。 系。 即系我唔知阿田，如果你作为妈妈咧，即系会系去到咩地步咧？就可能系咪可能劝唔掂个仔？于是乎咧，佢就话咁，不如妈妈陪埋你去。咁然后咧，当佢亲手帮个细路洗嗰个眼嘅伤口嘅时候咧， 嗰、那个感受 我唔知道感受会点啊！因为琴日嗰个兵荒马乱咧，同埋其实佢哋琴日唔系好多人愿意去接受即系大家嘅采访咧，因为佢哋琴日都好紧张咧，所以我冇问到佢哋究竟嗰刻嗰个情绪系点样。哇！但系咧，我琴日即系另一个身份作为爸爸咧，我见到嗰一幕咧就系、是、啊，究竟系咩时候咧？我如果作为一个家长嘅身份，我去带埋个细路，仲要亲手嚟帮佢处理伤口，我唔知道个情绪会几咁复杂嘅啫。多一读个特别消息先。 系有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嘅，佢话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启业村咧车多影响严重挤塞啊！龙尾去到呈祥道近苏屋村，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啊！重复一次啊！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启业村咧，车多影响咧，严重挤塞。龙尾去到呈祥道近苏屋村，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 OK， 好啦，1873888，我哋听一听听众电话啦吓，妈妈嘅心声啊，希望都可以讲到俾其他妈妈听啦吓。Hello， 你系边位啊？ 哦，喂，系咪我啊？ 系啊，系啊， 早晨， 系郑小姐。 我姓郑。 系郑小姐你好。 其实咧，我想声音经过处理。我好惊俾人认得出把声嘅，因为咧，其实咧，我个女咧，佢而家系中学生啦，咁佢就喺一间传统嘅女名校嗰度读书啦，所以其实咧，根本咧，无论喺即系学校里边啊，或者家长里边咧，其实即系都好多白色恐怖嘅，你唔可以 唔可以讨论 间学校，唔可以影衰间学校，即系间学校系咁点解我打嚟咧？就因为寻日你唔知有冇睇报纸咧？有一个男士咧，只眼咧咪受伤。 系啊 系啊。 咁其实嗰位咧就系我个女学校嘅嗰个 L S 老师。 哦，系一位教师嚟嘅， 系 通识科 嚟嘅。 通识科。 佢即系入职咗两年度。咁喺学生里边咧，其实系一个好受欢迎嘅老师嚟嘅。咁你可以想象到咧，啲学生咧即系知道自己老师系咁嘅样嘅时候咧，即系佢哋系几激动。因为佢哋嘅口中咧，呢、這个老师咧系唔系讲粗口啦，唔系暴徒啦，即系唔会立架撑啊，绝对唔系咁嘅。因为喺教学嘅过程里边咧，佢系好理性啦， 讲道理嘅， 都好讲道理，好多面分析。咁其实佢哋都有同学跟咗佢哋去嘅，咁佢哋知道佢只系去帮手去派送物资咁样样。其实呢个都唔系个重点，而系咧但是啦，對於學生嚟講咧，即係我作為媽媽啦，咁我自己其實我琴日我自己都有去，咁但係其實你去到草地嗰度嘅時候係好理性嘅，大家，只不過係某啲地方有衝突嘅啫嘛，係，但係你見到好多有立場嘅電視咧，係唔會講理性嗰啲人嘅，咁我哋坐喺度嘅時候，大家，咁我女就會好成日就好問陣，因為佢會覺得 囡囡係同你一齊喺草地嗰邊係咪啊？ 唔可以。因为佢换切校服。 哦、oh, ，OK。 如果咧，佢上咗镜咧， 明白。 嗱，声音经过。 系啊，明白明白你。 我哋个香港唔系变到咁啊嘛。 唔系佢连个家长都会惊学，你惊学校。 我哋个香港而家变到咁，我记得十年八载前咧，系我老婆会带埋啲学生咧，去譬如出席六四集会嗰啲咧，着校服都冇问题嘅，即系，唉，你而家搞成咁样。 你要明白佢嗰间系大家趋之若鹜嘅，即系一间女名校。 咁跟住点算咧？ 佢哋惊到吓，佢哋惊到咧系话好惊个老师俾人认得啦。就话死啦！我哋点样保个老师啦？惊个老师会俾人炒啦。咁我觉得佢讲咗句就系话佢成日都话要听要沟通。佢话有边一个人听过我哋嘅声音咧？即系我女同我讲， 系 佢话妈咪有边个听过你个声音咧？ 嗯嗯嗯。 咁 其實佢哋係有立場嘅。咁譬如好似今日啦，佢好堅持要戴白絲帶成。 係。 唉，即係你 咁佢學校會唔會阻止？ 係咯，學校會唔會阻止啊？我想問。 咁我又講俾你聽一件事分享，即係 好。 你記得當年藍絲帶呢樣嘢啦，係咪？咁你知道佢哋學校？哎，我真的好驚，我把聲 冇事嘅， 冇事，唔怕。 喂，如果咁樣嘅話，呢個香港我真係覺得玩完啦，真係。 真係啲聲下 係 咪？ 係咯。 咁樣講，咁咧當年藍色絲帶啦，咁你知道佢學校係係都係嗰個海藍色啦。 好多學校都係嘅，其實，嗯， 係啦， 咁明白。 佢哋平時咧所有啲表演啊，成啊都要即係帶絲帶啊，成啦。咁嗰一次咧就要去國內表演， 嗯， 係。唔需要用嗰啲顏色，全係唔需要用嗰啲顏色， 全部都唔使用， 唔準用， 係啦， 敏感得滯， 係啊，係咁噶，即係 我想問啊，鄭小姐，因為時間唔夠咧，我哋就最特別關心就係，咁呢個女如果呢幾日佢即係佢有任何意見，或者佢突然間個情緒激動起上嚟，你覺得你會點同佢去即係？沟通咧， 安抚佢沟通咧， 系咯。 我叫佢补翻学啫。 嗯嗯嗯， 系。 因为我唔想佢喺学校即系做任何嘅过激嘅行为。 佢几大个啊？中几啊？ 高中噶啦， 高中 我 明白。 但我谂最紧要有一样嘢，郑小姐就系起码你个女有啲咩感受咧，愿意同你分享，你都愿意同佢分享。呢一点系非常。 我哋多谢你电话先，我明。Sorry， 因为时间关系，但系多谢你电话先。 多谢郑小姐。 系啊，跟住我哋翻嚟再听其他妈妈嘅心声吓。 今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星期六天色系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968点，跌341点，成交金额34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6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2点，跌5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嘅股328蚊，跌9.4；盈富基金27.45，跌3.5；中国平安86.95，跌7.5；工商银行5.68，跌5仙；港交所257.6，跌0.6。建设银行6.23，跌8仙；友邦保险73.75，跌1.35；中国铁塔0.9，跌2仙；汇丰控股63.9，跌8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23，英镑9.928，瑞士法郎7.87，澳元5.408，加元5.866，新西兰元5.144，欧元8.8355。每百日元对港元7.2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52。日经平均指数报20958点，跌171点。港金现价报1245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36.35美元，卖出1336.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跟大家讲封路措施啦，在港岛添华道、添美道、龙汇道、立法会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就是添华道、添美道、龙汇道、立法会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巴士方面部分路线仍然暂停或者是需要改道行驶。港铁方面因应警方要求，荃湾线和港岛线来回方向的列车不停金钟站，不停金钟站。南港岛线列车则行走海怡半岛至到海洋公园站。港铁已经提供了免费接驳巴士行走海洋公园站至到坚尼地城站。另外路面方面最挤塞的地方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月启业村受车多影响，现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是严重挤塞的，车龙已经过了农场道，已经去到呈祥道近月苏屋村，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启业村一段挤塞，车龙很长，已经排到去呈祥道近月苏屋村，驾车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是正常的，不过受到启福道去油塘方向近月宏光道这段塞影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亦都是塞，龙尾去到新柳街，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湾出口去观塘方向都是挤塞。 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城西道方向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塞，龙尾就去到水街。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流，龙尾果栏。咁最后提多次大家最挤塞嘅地方，观塘道方向油塘启业村咧系严重挤塞，而家龙尾已经去到呈祥道近住松屋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有快乐吧 ？Hello， 大家好，我系二台院线嘅阿 O 啊。我心目中理想嘅爸爸就系好似 Space Jam 太空也入樽入边嘅 Michael Jordan 咁样，得闲陪下啲仔仔女女小朋友打下篮球，咁样已经好开心啦！俾个波你啊，爸爸！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各位爸爸都系快乐吧！ 爸爸，我可唔可以喂啲野生动物啊？ 唔可以噶，好似马骝同野猪，佢哋唔系宠物，应该喺大自然自己搵嘢食。喂佢哋食嘢会导致过度繁殖，破坏生态平衡。 咁野鸽呢？ 喂野鸽会吸引大量野鸽聚集，引起环境卫生问题。 明晒，见到马骝、野猪、野鸽都唔好喂。 上 afcd.gov.hk 了解多啲啦。 So what？ 今时今日唔只有华人嘅地方有金融，薛丹人、美国人，全个地球好多人都睇金融小说噶。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嘉宾沈旭辉、郑正行畅谈金融小说嘅国际地位，又会倾下故事入面外族同身份嘅抉择。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Sir， 我要投诉啊！ 又系你啊？你又冇钱买楼啊？你有冇人要啊？ 唔知啊 ，Sir， 我收到包裹，又收到电邮，又遇到黄牛，去超市买厕纸，佢唔记得送生油啊！ 哇，你真系好黑喎！而家打， 马上打，即刻打 呢、這个电话，阿婆都打 1872388，风烟快活人。 喂，我系林太啊！ 吓，连你都要打？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有一個黑色幽默是怎樣的呢？就話即係我哋近呢兩代特首咧，都硬係有啲嘢咧，就即係不幸言重喎。譬如你仲記唔記得咧？即係上一代特首即係阿 CY 嘅時候咧，就俾人哋話佢阿唐唐咪試過同佢辯論嘅時候話你呃人，因為話佢曾經講過咧，話佢終有一日會出動呢一個防暴警察啊咁樣。咁嗰陣時咧，即係 CY 就好激動，佢話我冇。絕對冇，即係佢話喺行政會議裏邊冇講過呢件事咁樣。咁跟住阿唐唐就話你呃人咁樣。咁後來咧不幸言中嘅就係喺呢個雨傘運動嘅時候，即係第一次出催淚彈啦。跟住啲人就話：哇，真係不幸言中喎！原來你真係佢話即係原來係真係會出呢、這個催淚彈啊、防暴警察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即係應驗咗啦。咁跟住你諗下，阿林太。佢由上任到开头嗰、那个外号都系话好打得，好打得 啊，系啊， 啊估你唔到，原来嗰个好打得，我哋一路都 get 错咗，我哋原来以为真系讲紧佢能力上好打得， 系， 原来语带相关中文字啊，真系奥妙精深，原来好打得系咁解，真系啊，你话喺呢个时势，即系好似咁样，即系都中到呢种咁样嘅黑色预言咧。真系啊，苦中作乐啊，都唔知道、啊、都唔知点算好啊！ 今日咧，我哋咧特别咧就想听下咧一种咧妈妈你哋嘅分享啊，即系支持反对啊，乜嘢都得嘅。即系最紧要咧就系作为妈妈，你哋见到咧年轻人去表达意见啊，又或者你哋自己嘅仔女啊去表达意见嘅时候啊，你哋嗰个情况又是如何嘅话咧？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网上留言亦都无人欢迎啊吓！ 好啦，听一听听众电话 ，Hello， 你系边个？ 易女士你好 ，Hello， 易女士。 系 ，Hello， 你 好，早晨， 恭祝快活人。你好， 其实打通呢个电话，我觉得非常之荣幸，我可以发表下我 對昨日的看法。 好 啊， 我覺得昨晚是訪問特首的，我全部看完訪問特首的言論， 是 我是非常之認同他的講法， 是 都覺得非常之痛心， 是 因為那個青年人呢是十幾歲至到二十幾歲，嗰啲佢係咪真係了解嗰個情況而去做出呢一個行為啊？令到香港可以講話係摧毀香港嘅繁榮穩定啊！對於呢個香港嘅一切一啲幫助都冇，只係有傷害。佢哋今日嘅年紀咁細個，佢哋好似係唔使承擔啲乜嘢嘅責任，但係佢日後啊，到佢長大咗，佢就知道自己係做錯咗幾多嘅嘢，而係可以講話無法挽回嘅嚇，因為香港並唔係話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現在呢一個成果，而俾佢哋咁樣摧毀咗，而佢哋咁樣去傷害啲警察，嗰啲警務人員佢哋都係有生命嘅，佢哋都有阿媽生嘅，係咪要接受佢哋咁樣咁暴力嘅做法咧？而我覺得警察方面咧係做得非常之合作嚇，佢哋係採取一個係好克制嘅做法，而係我哋如果市民上咧，已經覺得佢係做得非常之克制，非常之暴慾嚇。 我想問下你點解你會得到呢個結論嘅？即係譬如你係睇電視畫面，所以你覺得啲警察好克制啊？定係你去到現場，你見曬啲情況，你覺得佢哋做得好好啊？定係點樣咧？ 我當然唔敢去現場啦，因為我如果去到現場咧，我諗我驚住我會係一個受害者嚇，我亦都唔 邊個會加害於你？ 唔忍見有陣時啲咁嘅錯手嚇，傷及途人呢個係唔出奇，而且喺啲咁嘅場面。亦都唔適宜去。 咁政府都叫咗大家唔好去跟蹤嘅， 係咯。不過咧，我淨係好想咧提一點咧。頭先你話咧啲小朋友咧好細個，你話佢哋未必認識咁多嘢啦，同埋你覺得佢哋話而家唔使負責任咧。其实他们现在是全部负紧啲好大的责任啦，佢哋喺当下 啦，将来是他们噶啦。 系啊，你谂下，佢哋而家企咗喺度咧，佢哋打嗰个系佢哋，佢哋俾人拉嗰个系佢哋，其实佢哋已经负责任噶啦，佢哋绝对唔会系话咧拍拍屁股走咗咧，唔使等将来，佢而家已经俾人打紧噶咯。 吓，一零四你讲啦。 其实佢系听一面之词。 吓，你有冇同佢哋倾过偈？其实。點解你會覺得佢哋係一面之詞？你都幾肯定佢哋係咩都唔識咧？咁係咪你有接觸過佢哋 㗎？ 點解嘅？ 佢係完全係唔了解香港嗰個社會環境。 點解嘅？你有冇同佢哋傾過偈啊？ 我可以講話我自己都有小朋友，我亦都要勸導我啲小朋友。 咁佢哋有咩反應？ 係咯。 佢哋係初初都唔係好聽我講法，但係我不斷咁樣去同佢哋解釋，咁佢哋係慢慢都係接受嘅。我就可以講話我冇咁嘅能力去同其他嘅朋友去解釋，因為我亦都冇咁嘅口才，我亦都冇咁大嗰個能力。我覺得我最緊要搞掂我自己嘅細路仔。我啲細路仔唔好去搞嗰種暴動，安分守己，做翻自己應該要做香港嘅嘢，就已經係我覺得我能力只可以做到呢一個範圍。 不過我覺得咧，你真係應該要聽下啲後生仔㗎，即係你唔可咧太容易就話佢哋一定係無知咧。其实啲后生仔好叻噶，而家你知唔知啊？佢哋睇嗰啲电脑嗰啲资讯咧，多过我哋好多噶。 系 啊，你好难，你叫佢哋洗到脑就话，即系佢哋喂出嚟冇钱派噶，姚女士你知唔知啊？出嚟咧又冇得自拍影相食 cupcake 咧，出嚟食胡椒喷雾噶咋？如果佢哋要玩咧，不如打机好过啦。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其实想劝咧，大家我哋都可以冷静之余咧，冷静之余咧，我哋相信下对方。譬如我哋相信警察克制之余咧，你又要相信下啲年青人系咪真系无知咁走出嚟咧？系咪？你成日俾个机会听下佢哋讲嘢啊？ 系啦，好唔好啊？ Okay? 我就觉得佢哋咧系听人哋嘅训导而做错咗事吓。佢哋啊，如果佢 咁你教翻好佢啦。如果你觉得佢哋会俾人训导咗。 佢喺屋企嚇，會唔會咁乖？又通宵咁樣瞓喺嗰度嚇，根本佢哋嘆慣冷氣響。 哇！阿姚女士啊，對唔住呢句咧，我真係好想同你講一句，佢哋嘆慣冷氣咧，琴日就冇可能喺烈日當空落住雨，捱住胡椒噴霧啦，吹淚煙啦，流曬血啦，佢哋就喺條街度坐。琴日有個朋友同我講咧，你可以好唔認同佢哋嘅政治立場，但係如果咧你再話佢哋係廢青同埋冇用咧。我想你真的很难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是 啊真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啊，姚女士。我真的觉得。 我会这样看的，其实不爱香港不会这样做的。 没错。 怎样为之爱呢，大家 可以有很多表现方式的。 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但应该是要，我们今天要这样做都是鼓励多一点的讨论。是 不是以暴易暴是不对的，我们不会说他们扔水樽扔那些铁枝是对，我们都没说。 但你 说 他无知，我就会。 或者他们全部都是叹冷气的。 就是我很想为他们讲句公道说话，他们无知。你知不知道昨天就算去到夜晚九点几十点，也就是已经经历了这么大规模的、冲突之后呢，即我不知道啲朋友呢，你知不知道他们在现场示威嗌的口号是什么，还是讲撤回。即是说他们由朝到晚呢，还是即他们真的坚持的初心呢，还是讲他们的立场。你可以不 认同他的。但呢，我没有见过有暴徒呢去到最后呢还是嗌一些这么理性的口号，没人喊过那些话呢，即 是大家知道出来是个目的是什么咯，是希望政府可以撤回修例的嘛。 好， 即所以我都承认有些激动，但是如果你有些太过不公平对他们的指控呢，我觉得昨天作为我都有在现场见过的呢，我必须要为他们即澄清的。 真 的 okay, 好， 我听其他听众听，你是哪位？ Hello, 陈太你好。 Hello, 陈太 是不是陈太呢？ 哦，陈女士。 哦，陈女士你好。 陈女士你好。 风衣快活人 Hello,Hello,Hello。 Hello, hello. 是 好，可能电话收得不好，我哋再请我哋嘅朋友打过。 我哋叫我哋嘅同事咧，帮我哋再联络过吓。 系啊，好啊，我哋一间可以亦都读一读网上留言啦吓，真系。黄远之啊，我真的受伤了啊！电话号码18738啦。好啦，我咧就会尽量就冷静啲嘅。 好，等我同阿陈女士倾下偈啦。咁啦，陈女士你好 ，hello。 你系陈女士 ，hello。 hello。陈女士你好， 早晨， 系你系咪又系一位妈妈嚟嘅咧？ 是啊，我是一位妈妈来的。 是哪方面的？ 我小朋友呢，我小朋友刚刚今年读初中中一的。咁就其实我自己就小小个都有灌输六四啊同埋中国的历史俾佢听的。咁首先我的立场先，我想第一样呢就是头先我听完那位女士那些言论之后呢，我有啲好激动。 是。 哇，绝对唔认同嘅。 好。咁我就俾返个时间你讲你嘅諗法啦。 我自己有三点嘅。首先第一点呢，我就係睇返呢一件事。 嗯。 我觉得呢就係我哋香港嘅母亲佢发声啦，昨天。 是。 係咪，咁佢发声就係话即係而家呢一场係暴动。 嗯。 我想话点解会是话 咁样定性 呢， 系咪 系啦，定性去暴动呢。当年六四班大学生坐喺天安门嗰阵，佢哋冇用过任何嘅暴力，佢都定性系暴动而用木坦克去镇压。当时我系读緊初中㗎、我都觉得系即系点解会系咁样，点解我哋而家香港都会变成定性呢件事系暴动。 好似历史重演喎，系咪 系呀，系呀，豪仔，我好认同嘅，点解会咁样，同埋我哋香港嘅自由，我哋任何人民嘅喉舌，好慢慢被阉割喺度，阉割我哋嘅声音啦，灭我哋嘅声啦。连我小朋友佢咁细个，佢得十二岁，佢系细仔嚟嘅，佢得十二岁，佢同我一齐喺度睇历史，佢好多都唔认同，或者佢谂错咗，我哋都纠正佢嘅。但系昨日我哋香港嘅母亲喺度讲说话嗰阵，佢自己都讲，佢身为一个母亲，佢都觉得香港唔安全。叫佢嘅小朋友唔好翻嚟香港，点解你身为一个香港嘅母亲，你会将你嘅孩子送去外国，唔系留喺香港读书？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系点解你会定性香港唔安全，而将叫你嘅小朋友唔好翻嚟香港，而我哋嘅小朋友就要留喺香港？ 嗯， 点解啊？ 系 你系香港嘅母亲嚟噶。 唔好啦，我头先好想更正你呢句啊。佢只系香港权力最高嘅母亲，佢唔系香港嘅母亲啊。喂，大佬啊，呢个系我妈，我唔会俾家用佢噶。我讲明，我唔俾家用佢啊，真系。 对唔住， 你继续陈女士。你头先话仲有其他嘅点子嘅，仲有啲咩点子 咧？第二个点咧，就系我想话，好多人都话，阿祖祖，你头先讲得好啱噶。我今朝一早已经喺度听，就系话。其实呢件事上面，桂花田你亦都讲得好啱，冇人啱冇人错。首先第一样，我都小朋友同我讲，点解警察系保护我哋，佢要开枪？点解仲要系历史性嘅第二次开喷射催泪弹同埋催泪水？第一次嘅发射弹弹，即系嗰啲胶弹啊，嗰啲咁嘅爆弹。呢个系历史上我香港，我出世到而家啦，我冇经过嗰啲咩暴动嗰啲咁嘅嘢啦。七几年暴动嗰啲我又唔知啦，咁但系我想话嘅系话，我同小朋友讲，佢哋都警察，佢哋有佢哋嘅立场，佢哋都系听 order 去工作，佢哋都好无奈， 系 一样。但系学生，你嗰边你话警察你去开枪唔啱，系佢哋可能大家冇瞓觉啦，好冲动，我火都嚟埋嗰啲啦，天气又热， 系 学生你又见到佢哋咁样，大家又行多一步。哎，我哋又去衝擊下佢，挑釁下佢，大家都有好，有啱嘅地方，有唔啱嘅地方，冇人啱，冇人錯喺呢件事上面。 冇人啱曬，冇人錯曬啦，應該咁樣講。 係啦，係啦，係，冇人啱曬，冇人錯曬。即 係 呢個係我自己嘅立場，我都同小朋友講，因為我小朋友好堅持，就係話啲警察哥哥唔啱。点解佢哋要开枪？我解释俾佢听。 因为的而且确咧，亦都要见到有示威者咧，对佢哋咧系有攻击嘅。即 系 呢件事，我哋都唔能够否认，因为的而且确系有发生噶嘛，系咪？ 同埋佢哋亦都系真系喺工作上面，佢系守护一个社会嘅治安，佢要可能平定一啲事情，但系系咪需要用到咁大嘅武力咧？我真系觉得警权已经。警力已经过大啦、我咁大个，我几十岁人啦，三十几四十岁人啦，我都未见过有咁嘅事情发生喺香港出世到而家。 同埋咧，即系如果我哋好呕心咁咧，再借用一次阿林郑母亲嘅嗰个比喻咧，即系呕心一次，咗就好唔认同。佢话佢如果有两个细，佢话咩？如果有两个细路咁样咧，我唔可以咁样纵容佢。佢话咧，我哋咁样短期内咧关系会好，但系咧长远系唔好啊嘛。OK， 我当我呕心地代入去呢一个逻辑里边。打仔都有好多方法㗎、你又手掌打又得，我而家做老豆我知㗎嘛，手掌打又得，藤条炆猪肉又得，两条藤条炆猪肉又得， 攞棍殴、攞凳打又系一种，但系当你去到攞棍殴嘅时候，嗰啲叫弱儿咯。即系我真系会觉得咧，你话警察可以执行任务咧，百分百认同。不过，即系你系咪要用到咁样咧？ 当佢成日都会讲到咧，就系聆听系好紧要嘅。佢都好努力去聆听嘅话，咁行动同埋佢讲嘅说话理应一致咧。我谂我哋大家咧就个呼吸度会畅顺啲。 喂，同埋真系成日都喺度，即系啲教育啦，爸爸妈妈系需要聆听大家。即系当你 啊，桂花田，你讲得啱啊！ 你唔聆听一细佬，即系冇停下来。 喐手就好难聆听噶啦，同埋手嗰样嘢咧就好难，好似断绝咗个沟通。 同埋我想问啊，嗱，呢度有桂花田妈妈啦，有 我都有魔力跟住，我都同佢沟通噶。 唔系，我想讲妈妈先啦。我想话咧，你电话呢位听众又系妈妈啦，你有冇一个情况系你咧会完全咧唔敢见你个细佬？你谂下佢琴日咧，佢有同啲 咪觉得自己羞愧做错嘢，咁咪觉得好。 佢琴日宁愿匿埋喺间房度接受访问同埋录影。咁你如果真系成日都强调自己系妈妈妈妈，咁不如你试下走落嚟喺一众侍卫簇拥之下，你咪落去讲一声咯。你话我系妈妈，我好心痛你哋，我劝你哋走啦。喂，可以噶、哦，到时我第一个冲出嚟啊！我第一个冲出嚟保护你添啊！即系如果你够胆咧，以一个话。系啦，佢咁中意讲话，我作为母亲咧，我好心痛嘅话咧，麻烦你走落去啊！嗰度全部都系啲仔仔女女咧，你不如你亲自落去劝佢啦，咁样。 佢哋唔系真，佢哋真系唔系食饱饭冇嘢做啊！ 系啊， 真 系最激动嘅嘢， 冇饭食啊！你知唔知啊？琴日佢哋嗰啲，我琴日 警察叔叔佢哋都冇饭食嘅， 有佢哋有饭，佢哋有放饭车，有热辣辣嘅饭盒，我哋睇住嘅。 咁 当然 佢 系应该啦， 都应该有饭食嘅。 但系示威嗰啲冇。如果我哋纯粹交代一个全画面咧，嗰啲示威嘅朋友咧，系靠啲人买嗰啲饼干啊、物资啊。 我寻日咧， 佢哋唔会话咧，喂，到你而家去买 cupcake 食啊，冇咁样。 我琴日就系同啲 简单系，唔好意思啊， 你讲你讲 你 讲你 讲， 最简单系你哋讲得好啱嘅，你哋咁多位母亲或者头先嗰位母亲都谂下，喂。你如果是真的而家教育都教啦，我哋是要聆听小朋友的发言，有佢哋嘅 multiple face 去嘅 multiple face 嘅 thinking 啊，多面睇嘅睇法諗法，啱唔啱啊？你而家係扼殺佢哋嘅諗法同睇法。 喂，但係多謝你。 第三點， 哎呀，唔好意思，因為 時間 關係，唔好意思啦。 好感激你嘅發表你嘅諗法同我哋分享啊嚇。Thank you。 咁我哋今日會繼續開放啦，因為都大家 好 多嘢 想 傾嘅， 係 啊，同埋我哋都特別咧，即係聽特別去揀咧唔同聲音嘅意見，我哋都想咧喺我哋節目裡面度咧就覆蓋到啊嚇1877-2388，繼續歡迎你哋嘅電話，而我哋嘅網上留言繼續可以方便大家留言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晝11:30，而家有陳宇軒報導新聞。立法會秘書處表示，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再次根據議事規則決定今日不舉行會議，如果決定有關開會的時間會通知議員。立法會已經連續兩日未能舉行大會會議，要將會議押後，暫時無法恢復二讀辯論修訂逃犯條例草案。昨日有大批市民在金鐘一帶聚集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其後與警方爆發衝突。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表示，不同意将一场大部分时间和平的运动定性为暴动，认为是非常可耻，将和平示威进行抹黑。毛孟静说，有很多国际媒体将昨日警方滥用武力的情况以丑陋形容，他要求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不应该再继续召开任何与修例有关的会议。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亦都对政府将寻日的冲突定性为暴动予以强烈谴责，认为警方所用的武力不合比例，因为他们面对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年轻人。立法会仍然未知几时复会，渔农界议员民建联何俊贤朝早回到立法会，他说有公务处理，暂时未收到任何开会的通知，但相信建制派和民主派已经做好开会的准备。至於今日情況是否適合開會，何俊賢說交由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決定，應該給予他信心，亦都對港人有信心。被問到昨日建制派有沒有和中聯辦會面，何俊賢說沒有。其他建制派議員包括謝偉銓、陳振英亦都陸續回到立法會。 被记者追问昨日的去向等问题时都没有回应。教联会召开记者会，呼吁前线教师紧守教育岗位，切勿动员学生参与游行，并公开呼吁发动师生罢课的教育团体收回决定。教联会表示强烈反对罢课，并谴责公开呼吁师生罢课，质疑违反为人师表应有的专业精神，干扰校园的教学秩序，影响学生学习和升学进度。教联会又说，昨日在金钟示威令他们忧虑有未成年学生卷入暴力事件，危及安全。教师应该以学生安全和前途为首要，切勿动员学生参与游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星期六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56点，跌151点，成交金额40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65点，升1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2.2跌5.2，盈富基金27.6元跌0.5元，工商银行5.75元升2仙，建设银行6.28跌3仙，中国平安87.4跌3毫，港交所260元升8毫，友邦保险74.3跌8毫，汇丰控股64.1跌6毫，中国铁塔1.93升1仙，中国银行3.22，啱啱跳咗系3.21跌1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是7.824，日元108.33，瑞士法郎0.995，澳元0.691，加元1.334，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6.919，英镑兑美元1.27，欧元兑美元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1,029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2,45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33.85美元，卖出1,335.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封路措施啦。天华道、天美道、龙汇道立法会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就是天华道、天美道、龙汇道立法会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巴士方面，部分路线仍然暂停同埋需要改道行驶嘅。咁至于港铁方面啦，因应警方要求，荃湾线同埋港岛线来回方向列车咧，仍然系不停金钟站，仍然不停金钟站。南港岛线列车就行走海怡半岛至到海洋公园站。港铁已经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行走海洋公园站至到坚尼地城站。跟进最挤塞的地方，在九龙观塘到油塘方向近月启业村一段仍然受到车多影响的严重挤塞，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近月观景台，就是观塘道方向油塘近月启业村，由于受到车多影响，现在观塘到油塘方向都还是挤塞的，龙尾排到龙翔道近月观景台，驾车朋友记得改行其他道路啦。较早前喺港岛嘅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咧，慢线曾经有意外，不过清咗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城西道方向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系塞，龙尾就去到屈地街。喺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 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才哥喜欢看戏，喜欢科幻，喜欢科普，就是人都知道，原来他对于作名词都很有心得的。 现在我们要作个新的名词，叫做妈爸或者爸妈，叫妈爸爸爸，是吧？因为其实阿爸又他阿妈又 他，我们自己作的，这个 是即是我自己作的，是李慧才正话作的。 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慧才主持《天圆地方》。 Sir, Sir, 我要投诉啊！ 又是你啊？你又冇钱买楼啊？你有冇人要啊？ 唔知啊 ，Sir， 我收到包裹，又收到电邮，又遇到黄牛，去超市买厕纸，佢唔记得送生油啊！ 哇，你真系好黑喎！而家打， 马上打， 即刻打 呢、這个电话，阿婆都打 1872388，风烟快活人。 喂，我系林太啊！ 吓，连你都要打？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今日尽量听多啲电话，不过都要保护天气嘅，系不忘保护天气。 27度气温，相对湿度87%啦，雷暴咧冇咗啦吓。不过今日咧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今晚咧雨势有时颇大嘅咁样。嗱，今日咧即系听唔同嘅声音啦，我哋都欢迎嘅。电话号码1872388，风烟快活人啊，就系、是、想讲下作为妈妈或者其他家姐爸爸都可以嘅，都可以打电话嚟分享一下，即系你哋嘅嗰个情感啊、情绪系点。 我哋都可以同我哋嘅听众交代。因为其实个电话爆线爆得好紧要啊！嗱，估计咧未必真系有咁多人手可以听到大家嘅电话嘅，但系尽量听之余咧，如果你哋真系有意见想讲咧，我哋网上面嘅留言啦，我哋一阵间咧都会逐个去睇，希望有时间可以分享啦。 好多嘅， 好，而家听听众电话啦。Hello， 有杨小姐 ，Hello 你好， 杨小姐， 早晨啊三位， 早晨你好，杨小姐，风春发活人，系你又系， 好伤心， 系 我作为两个唔好话小朋友啦。22岁、25岁的一对仔女，其实呢真的对于现在香港这几年呢，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咁痛心。我很多年没有去旅游行了，真的很烦。我今年六四我又去， 六月九号 去，昨天我都一早跟我女女一起去。 哦，你带埋女女一起去， 去要去，咁我都支持佢哋嘅。但我哋睇翻到嚟，我哋先至吓亲，点解条电视画面播出嚟系咁？ 咁混亂， 但我哋嗰度係非我天華道啊，我哋嗰度係非常之咁和平嘅，但係警方嗰邊咧就不停喺度咧，突然間係製造啲混亂啊，係挑人啊， 點解咁講咧？ 你邊個位置度見到咧？咁樣， 因為咧我哋天華道，我哋係記者嗰後邊嗰度㗎，我哋坐好前嘅所得，我好驚啊！你知唔知啊？我好驚啊！跟住咧，我都馬上同我有。有幾個年輕人一齊嘅，都係25歲咁上下。咁我都同佢哋講話，你哋真係唔好肯錢啊！真係佢哋係冇性㗎。因為佢哋突然間見到佢哋咧，突然間係啲警嗰啲速龍啊，突然間見到佢哋咧就製造個氣氛係好緊張、好驚。我哋有時又睇唔到，坐喺度，但係咧又唔知突然間有啲咩喐咧，跟住個個冷靜冷靜。好在有議員，許志峰、胡志偉，仲有啊。元朗嗰、那個突然間唔記得咗，佢哋 唔緊要啦，好多好多人啦， 係啦，停咁同我哋講話，我而家聽到話唔暫停嘅，咁話而家我最緊要我哋唔好喐，喺度冷靜，唔好挑人，唔好 要和平嘅，唔好挑人，即係議員各方面都有同大家現場嘅朋友咁講， 係，大家都認同，好乖噶，個個都，咁佢話仲要場地好多，有冇要退熱貼包水？乜嘢都俾齊，跟住咧見到你啲人唔舒服咧，或者有啲人好攰。頭先嗰位女士，我真係好嬲、好憤怒。你冇去過現場，你講啲咁嘅嘢，我真係 好痛心。 不如你讲下，因为咧我哋都比较少听到咧，妈妈即系爸爸妈妈带埋细路去咧，我琴日目睹一个啦。咁如果你亲自打嚟，你都系带埋个细路仔去现场咧，可唔可以讲多少少？譬如即系究竟你同佢嗰个沟通系点样嘅？即系究竟大家嘅谂法啊？譬如可能妈妈系应该好少会鼓励噶嘛？冇讲话你话陪埋佢去咧，其实你哋系啊，你哋系点样嘅咧？嗰阵时个心情 应该讲话鼓励，即系同你讲，其实我都觉得而家呢个政府咧，实在欺人太甚。我话我哋呢啲冇财力冇权势，我哋系走唔到，但系我哋都为香港好，我唔系为我自己，系为下一代嘅啫，为啲子孙后代。 嗯， 即系唔好讲到咁，我一个普通个师奶噶啦，因为我五廿几岁噶啦。 嗯， 做咩咁辛苦？啲细路做咩咁辛苦？点解要咁样？我而家真系好惊，真系六四嘅翻版。 嗯， 我真系好惊，好担心，真系好伤心。我见到。 嗱，咁如果我问你呢个问题，杨小姐，嗱，你就陪住你啲小朋友啦，一齐去见证住呢一个历史嘅发生咗啦，系咪先？咁如果当下一次有其他嘅议题啦，我当啊吓，你嘅小朋友想去表达意见嘅话，你会唔会继续都支持佢哋去咁做啊？即系当然，我讲紧嘅系一个和平嘅，唔系一个暴力嘅方法表达意见啦。 佢哋咁大个，亦都有自己嘅思想，唔系话真系俾人哋去 洗脑嘅， 啱。佢哋有独立嘅思想嘅，咁系认为啱嘅，我都会支持佢哋。 嗯， 但系咧，如果你话咧，夹硬越系咁揿。你要禁就要出事，其實佢哋嗰啲精英制，佢哋呢啲道理比我哋更加 掌握啦。 我哋呢啲冇咩點讀過書嘅，教育水平又係低嘅、 嗯， 但係都明白呢個道理。點解你哋作為佢作為阿媽幫權者可以咁犀利？我見到啲畫面之後真係好傷心，好心痛。 唔好貶低自己啊！你話你教育水平低咧，但係而家喺呢個社會裏面咧，係啊有識見啊，同埋會講到一啲常識嘅説話咧。其实反而不是那些受过高深教育的人的， 你 不要贬低自己 啊！ 系啊， 好多电话，多谢杨小姐你的电话，继续听下一位的电话。我哋有许小姐啊，早晨你好，风骚快活人。 Hello， 许小姐。 系你好。 Hello， 系。 有咩想分享？ 三位你好。 你好，你好。 我咧就那个位置咧就系话，我有屋企人做差人， 系， 亦都有屋企人小朋友 系 落去。參與呢個行動， 即兩邊都有啦。 你會好為難喎，係咪啊？ 咁我自己個人立場就係覺得，其實香港係好多謝有啲咁熱血嘅人去發聲嘅，呢個係好多謝嘅。 係， 如果冇咧係唔可以嘅。 係， 咁但係他人亦都有他人嘅立場。 係， 明白。 其實你哋做主持咧，即係可以有一個獨特嘅力量。 嗯， 因為我相信你哋前期。開台前都是看報紙、看電視，或者自己有參與。 是， 但是我自己就發現，其實如果是這幾天這麼多人下去靜坐的呢，我相信林太一定會出來的。但問題就是事情發展到他這樣衝擊法呢，其實他都是兩難。我絕對不認識他，但是我覺得這個崗位經常叫下台，到底你們覺得誰上是會最有用呢？是不是真的國家派人下來才有用呢？大家都不想見到這樣嘛，對不對？我自己覺得就是說，為什麼個個人都有說，昨天怎樣怎樣，他人怎樣不對，哇，學生怎樣怎樣不對，其實大家這麼多次的遊行沒有試過是不搗亂的。咁可唔可以以後？ 但 唔 係喎，我見到6月9號嗰日咧，話就話有超過100萬人啊！嗱，你話警方話嘅幾廿萬都好啦， 數字唔好拗啦。 嗰日又真係係咪即係大部分嘅朋友嗱？你可以話嗰日到咧到凌晨時分嘅時候咧，的而且確都有啲亂子係出現過嘅。但係絕大部分香港嘅朋友嗰、那個係一個合法性嘅上街嘅情況嚟嘅喎。 同埋我諗大家都記得個時序係因為咧遊行結束都唔夠一個鐘咧。你即係口中會出嚟同我哋傾偈嘅嗰個林太，佢已經發咗聲明，佢唔係出嚟講嘢，佢發聲明就話佢唔會收回啊嘛。即係我諗係令到嗰啲人直接即係佢哋嬲係原因係咁咯。 我唔會討論呢兩日嘅話題。係 咯， 我意思係 不如講多少少 係渠道咧，即係可唔可以獨特啲咧？因為點解咧？其實政府根本從來冇收過一個規劃，可能。以後在天馬站或者在立法局門外那些，他們是屬於靜坐的，他們絕對不會暴力的。如果在那邊有人暴力的就刑事，那如果他們不是歸納下來這裡的，那些搗亂的人，那警方就自然處理。因為呢，你很難，上次警方七警已經沒有了7個家庭，跟著那天差人， 但他打了人了，七警 系佢都 你唔好强调佢冇咗七个家庭。 唔系呢个系唔啱嘅，但系有几有他人都有好多系俾人打，亦都有好多俾人打，啱嘛？咁作为一个主管都系 ready 住上一，即系都系见住上一次嘅经验去 planning 今次嘅啫，啱唔啱先？ 唔系，所以其实咧，我反而想听一下头先你嗰个难处咧、 啊， 因为你咁啱咧，系啊， 有 你又有 系 啊，咁你会唔会好难做噶？屋企而家个气氛嗰啲嘢会点噶？ 其实我唔会觉得好难做，我系觉得。各有所難，而我又覺得香港好歪，係有一樣嘢就係、是無論記者、報紙、傳媒，好、多時佢哋即係可能新聞價值啦，即係會係越亂就越影嗰度，越亂就越影嗰度。咁、其實有冇即係諗過一個渠道？其實佢哋好重要，影響每一個人嘅就係、是、喂，原來我哋去靜坐發聲都有用嘅。咁呢樣嘢係同政府表態過呢、因為 如果有用就好好 啦。我成日都話會靜坐發聲，但其實最終都係冇㗎嘛。 冇啊，唔係喎，真係試過103万嗰個呢，佢只係唔靜坐啫，但佢好平和喎。仲、要有 發咗聲，但都講咗 好多人喎、仲要係其實兩次喎，之前嗰次呢即係亦都有130000人出咗嚟遊行呢、都冇人理，繼續第二次變咗103万，只不過唔係所謂選擇靜坐。 我咁講啊，係人都會知道呢，如果呢即係我哋當打牌咁樣講啦，係咪？話衞生麻雀，你一鋪我一鋪，大家有傾有講嘅，梗係最好啦，係咪？但係好似嗰件事，如果所有嘢都可以咁樣解決嘅話咧，其實琴日任何嘅事情就唔會發生㗎啦，係咪？咁但係唔緊要， 咁係，咁呢個我認同，但係所有嘢都咁樣解決嘅話咧，咁。但是那個是不是大家統一一個答案呢？又不是喎、剛剛 才。每一個人其實都會有不同的看法的，要世界大同，大家的想法完全一樣的話，講真的沒可能出現的。但起碼呢， 傾的念頭都沒有。 是啦，但起碼就好像我們這個平台那樣。是啦，許小姐講又可以的。那多謝你的電話先。 好 多 電話。好多電話。網上留言啦，好嗎？我們來不來一次啦。好，我們聽到個聽眾先。 好，聽下陳生的電話先。 Hello， 陳生。Hello， 你好。 Hello， 系你好， 早晨 咁多位早晨， 你好你好， 你好啊，我就69都有出嚟游行嘅， 系， 咁我有一个15岁嘅女啦，咁佢以往都唔系好留意政治嘅， 系， 今次咧就令我好心好感动啊，即系佢好留意呢样嘢， 15岁啦，真系大个女啦，佢真系有自己思想啊，吓， 同埋佢就。即系觉得话点解而家个特首咁样嘅，即系咁多人100几万嘅人出嚟，话你唔啱，你都仲话自己啱嘅，反而话翻100几万人系唔啱，咁佢话点解会咁样嘅呢个人，即系就算系真系佢啱晒，佢啱100几万嘅人唔啱，你都。唔可以咁一意孤行啦、 因为嗰样都系代表住咗我哋香港有1/7嘅朋友，佢哋用佢嘅行动出嚟表达咗佢哋嘅意见啊嘛，系咪？啱唔啱？嗱，大家睇法唔同啫，系咪？ 要尊重佢多啲啦， 系都应该要聆听，系咪？ 咁但系你同小朋友出嚟吓， 佢话就算你特首一个人啱晒，100几万人唔啱，你都要冷静啲，或者要觉知下。 系。 点解要咁急呢？即系佢都能够讲衰啲说话。 系咁，你个小朋友咪琴日你话都去咗现场咁样啊？ 诶，佢冇去。 佢冇去现场。 系喎，6月9号 啫。 系啊，但你话今次咧就你个女女第一次咧就同你讨论到即系关于譬如香港啊、政治啊唔同嘅事件啊。其实作为一个爸爸咧，当你个小朋友第一次同你开呢一个题目嘅时候咧， 好大噶咯， 好大嘅题目啊！即系你系会用咩方法去同佢沟通咧？ 我。即系我话，即系我就同佢讲就即系政治嘅嘢就系咁样噶啦，即系冇话黑冇话，即系边冇黑白噶、即系唔同人睇就有唔同颜色。 系 咁吓，我话你自己能够自己判断啦。咁其实我都好欣赏你咯，即系咁样。 系即系你都俾一个空间佢自己去判断。 系 啦。哦，咁啊，咁 做乜主动同佢讲嘅？即系佢反而同我讲翻，问翻我转头。 系，同埋你眼中你嗰个细路咧，佢容唔容易系话人哋人云亦云啦？定系你会觉得咧，佢都会有自己谂法咧？已经。 都會有，以前就係人嚟玩多啲啦，而家就越嚟越大個，就越嚟越有自己嘅思想， 係咯， 係 去分析嘅。 所以我哋成日 溝通到就最緊要。 唔係，我哋好希望都話俾啲即係我哋啲上一輩聽咧，唔好成日睇低啲後生仔。 嗯， 係咯，佢哋 唔係，我覺得秦生佢做咗個好嘅例子嘅就 係， 佢真係有用身體力行去聆聽佢個女女講嘅説話咯。多謝秦生你嘅電話 ，thank you。 嗱， 電話仲有好多，頭先豪仔你話哦，聽首歌先啊。 係啦係啦，我哋聽一陣歌先係。 Wherever you roam, and admit that the waters around you have grown, and accept it that soon you'll be drenched to the bone. If your time to you is worth saving, then you better start swimming or you'll sink like a stone. For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Some writers and critics who prophesize with your pen, and keep your eyes wide, the chance won't come again. And don't speak too soon, for the wheel's still in spin, and there's no telling who that it's naming. Was a loser now will be later to win. For the time Bob Dylan 啊 ，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g 啊， 咁多个留言啊，我哋冇理由唔读噶嘛，多谢大家嘅留言啦、 啊。读留言先， 拣啲嚟读咧，因为真系读唔晒噶啦。譬如我手头上见到有一位咧，叫阿 Joyce 啊，佢咧系一个18岁嘅大学生嚟噶，佢就咁讲嘅，佢就话：琴日嘅枪声咧，真系令到年轻人好怕，但系我哋明白自己系社会嘅未来，我哋依然会站出嚟保护佢，声援我哋嘅。俾我哋提供物资嘅，仲有体谅我哋嘅，衷心感谢你哋。香港近年咧进行过好多次嘅深切治疗啊，我哋依然冇放弃拯救，因为香港系我哋嘅屋企。年轻人愿意为香港争取嘅同时，其实我哋系好惊嘅，因为我哋嘅力量好微小啊。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希望可以得到其他市民嘅支持，至少唔好闹我哋啊！我有同学嘅妈妈对于佢琴日到咗现场好生气，我只希望冇了解过我哋嘅人唔好随便咧就定性我哋，我哋真系唔系暴徒嚟噶。呢个系一位18岁嘅妹妹，佢咁同我哋分享。 JHE 咧就话啦，作为一个成年人啊，亦都好明白年青人咧为何会咁样咁激动啊！香港人咧最现实噶啦，最讲钱噶啦。如果唔系啊，政府咁横蛮无理，处处逼人啊，贪嗰日天气热，焗到身水身汗做桑拿。佢话贪冇运动行到攰咩？眼瞓不如瞓多几个钟啦，搵钱搵多几百蚊啦。我哋试过用温柔嘅手法劝告政府收回成命，嗰班政府嘅人有听咩？100万人上街又如何？高官佢话僭建逃税结果又如何？只有官官相卫企硬冇情讲。佢话而家有班人行出嚟只系想关心佢哋嘅未来前途。有啲咩错？佢话唔该，唔好再喺电视宣传咩咨询民意啊！有啲咩有商有量呢啲咁嘅废话？而家见到你真系想熄咗个电视机，同埋，唉，唔想见到你个样啊！ 好啦，咁啊，再听到个听众 电话先。好啊 ，Hello， 你系边位？喂 ，Hello， 你好， 阿 B， 风骚快活人阿 B 你好， 系阿 B 你好， 系我啊， 系你， 系你阿 B， 请讲， 请讲啊， 系 你好啊，就咁嘅，咁我。首先我先想讲一讲就大家唔好揣测我嘅职业系咩先。 好。 係咁嗱我就係想讲一啲持平啲嘅嘢嘅。 好 嚟嚟嚟。 好啊 B。 嗱其实呢我都有一路留意住新闻嘅片段啦。咁见到有啲示威者激动啦。 係。 又见到有啲警察追打示威者啦。 係。 但係我想强调嘅就係、是其实我哋大家都唔知道传媒嘅角色。 嗯。 有时我会諗我哋系咪应该为一啲冇头冇尾嘅片去立乱判断边一边系啱边一边系错呢 嗯。 嗯。我有朋友系做警察嘅。 是。 佢个心其实我希望大家明白。 嗯。 其实警察嘅职责是维持社会秩序。 是、嗯、知道的知道啊知道你的岗位。 係啦，佢哋係唔會有政治立場， 係 唔會話專登去做一啲嘢去傷害香港人。 嗯， 但係我諗即係大家係因為睇到嗰啲無頭無尾嘅片， 嗯， 而去怪責警方， 嗯， 我覺得有啲唔公平。 嗯， 係，即係你有呢個諗法。但我自己會咁樣覺得嘅，我認同有啲片係冇頭冇尾嘅，但因為咧，如果你要揾翻個頭嘅話，你唔會揾得翻個頭嘅。 世界上所有新聞片都冇。 究竟嗰個源頭在哪裡？其實好難定性到呢一樣嘢。 唔係，我想話世界上所有新聞片都冇頭冇尾嘅，因為新聞就係將佢最重要嗰刻咧輯錄俾你睇。如果用呢個邏輯咧，六四啲片都冇頭冇尾嘅。 嗯。 你就見到個軍隊碌坦克都睇唔到前面幾佢邊度開出嚟嘅，睇唔到嘅。所以呢個要求係有啲難嘅，同埋琴日我喺現場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其實你有好多夥計咧係有政治立場嘅，其實你 feel 到嘅喺嗰個媽媽好勇敢咁同啲阿 Sir 對峙嘅時候咧，叫佢哋翻去咧，嗰啲阿 Sir 咧，其實佢哋係。即系会有佢哋嘅立场咧，都好难复述俾你听。 或者我会咁样， 有嘅， 全部都系咁样。 唔系全部啦，佢哋应该系政治中立，但系而家咧，佢哋有阵时都做唔到噶啦。 系人都会有政治立场， 系 应该咁样讲。我哋唔可以即系，就算阿 Sir 有，我又唔可以话佢错，系咪先？因为系人都会有啊嘛， 系 咪？即系我中意食蟹定唔中意食蟹都有立场啦，个个都有啦，系咪？ 即系知道唔可以一竹竿摆一船人嘅。 有啲难啊，系。 其实我想问问一个问题， 嗯， 就系你覺得警察嘅立場係一味去追打示威者啊，定係想維持翻個社會嘅秩序咧？ 嗯，我覺得而家 我又冇得代佢答喎，咁樣又 唔係佢個講法係維持社會秩序啊嘛，但係佢亦都同時追打示威者咯，佢一齊做嘅兩樣嘢。 嗯，係 啊， 明白 係啊， 即係先後次序啦。佢 我都好強調。就係、是、兼容不同嘅聲音， 認同 言論自由嘅真諦，係咁我都好樂意去聽到，大家即覺得啊，我哋即冇我 sorry 嘅，即覺得警方係有啲咩唔好，但係我想強調嘅就係、是、警方都係人， 係啊，知道啊，都知道有啲即係 多打去做，係咪？咁我總之即我想強調重申嘅就係、是我哋係。警察是没有立场的、我只不过是我们一定要维持一个社会秩序、因为假设如果、今天的道路不开通、这样有可能有人行出来就说警方办事不力、在一个叫做文明的社会我们很难去作一个调整怎样可以平衡翻两方面嘅利益咧？ 不过警察都好惨嘅，因为去到最后咧，其实琴日嗰个妈妈咧讲咗句说话，佢话唔应该系我哋学生对住你哋警察，其实系应该我哋学生对住林郑倾偈。其实佢认真嘅，佢喺现场佢都话咧，其实警察都系好阴公。佢话根本就唔系你哋系我哋嘅敌人，系啊，所以你都系、 啊， 其实呢个咧，我谂 系 系啊， 系 啦，啱嘅，系啊。 希望大家即系唔好俾传媒混淆视听， 唔系唔好赖传媒喂，你唔好赖传媒先得噶，传媒做足佢功夫噶啦。你如果话传媒混淆视听嘅，有个别传媒就真系混淆视听啦。不过算啦，嗰啲你都预咗啦，真系。 Okay, 时间差唔多，多谢你嘅电话，多谢你嘅分享。十二点钟新闻之后，继续风骚快活人啊！ 六十五点系升十一点。跟住有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2跌5.4，盈富基金27.5毫半跌2.5，建设银行6.25毫半跌6仙，工商银行5.72跌1仙，中国平安87.3跌4毫，港交所259.8升6毫，友邦保险74.1跌1蚊，汇丰控股63.9跌8毫，中国银行3.2毫1跌1仙，中国铁塔1.91跌1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823，英鎊9.925，瑞士法郎7.865，澳元5.403，加元5.867，新西蘭元5.138，歐元8.8359。每百日元對港元7.22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8.484。日經平均指數報20,999，跌129。港金現價報12,460，跌2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334.01美元，賣出1,334.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屯门公路方向九龙啦，近住扫管忽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啊，而家龙尾去到海景花园，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扫管忽有交通意外，咁啊挤塞啦，排到去海景花园。另外继续讲讲咧有关封路措施先啦，喺港岛添华道、添美道、龙汇道、立法会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巴士方面咧部分路线仍然暂停同埋需要改道行驶嘅。港铁方面啦，因应警方要求，荃湾线同埋港铁线来回方向嘅列车系不停金钟站，不停金钟站。南港岛线列车就行走海怡半岛至到海洋公园站，港铁咧已经系安排接驳巴士噶啦。隧道方面，同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好翻好多啦，而家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咁大家可以揸车咧行翻龙翔道去观塘啦。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人体每日大约需要八杯水，记得多啲饮水，补充水分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斯芬啊，我想问一下咧，点解你拍拖咁耐都唔见你放下闪嘅咧？ 啊，崔杰彤啊，问我嘅时候你又咁鬼精彩，但系而家知道我想问翻你咧，你睇下你样几尴尬。你拍拖嘅时候又唔见你放闪？ 喂，其实系我问你先嘅。 嗱，既然大家都唔想搭住嘅话咧，不如留翻礼拜六晚十点至十二点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斯芬、崔杰彤，周末有情人，我再问过你。 我问你啊。 On a Saturday night。 大家好，我是张嘉欣 Samantha Chang， 今年是17岁，在耀中国际学校读紧12年班。我是在3年班的时候加入了我们学校的中国舞团，跳了10年的舞。我们今年也都在第55届的香港学校舞蹈节度再次获得甲等奖。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斯、 钟杰良， 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申冤啊！ 何人击鼓？咦，大人唔系已经判咗赔偿俾你咩？做咩仲要申冤？ 杀上代理瓜分咗我嘅赔偿金做酬劳，佢仲话可以搵埋大状代我追讨，保证不成功不收费啊！ 根据法例，呢啲行为可能构成助纵或包揽诉讼，可判处罚款同最高监禁7年。如果担心冇能力承担诉讼费，搵法援署、香港律师会、执业律师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帮手。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3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咁我哋读留言之前呢，可能我哋先讲下天气呢，同埋都要再 update 下啲交通消息先。天气而家状况如何？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大部分多云啦，有几阵骤雨，稍后呢就会可能有狂风雷暴嘅，大家留意住天气啦。 係啊，交通方面呢，因为除咗而家就话港铁站喺金钟嗰个站就关闭之外呢，咁因为头先听到我哋新闻片啊，或者我哋交通消息咧，都会话，譬如话观塘嗰度一带咧，咪都比较挤塞啊，而家仲系 又唔 系啊， 嗰度就系有一啲嘅交通嘅情况嘅， 系 啦系啦。咁啊，另外好似咧，即系港铁线咧，今朝咧都会听到噶啦，就系咧有一啲嘅朋友啊，可能就喺月台啊， 系啦， 月台或者车厢嗰度咧有啲嘅情况， 所以小心啲。 就試過咧，就令到呢個觀塘線咧有一啲嘅延誤嘅。咁究竟係點樣嘅情況，都可以留意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交通部嘅最新消息啦。 係啦，所以大家都要特別留意嘅嚇。好啦，咁我哋今次咧就而家就繼續聽下啲我哋嘅啲留言啦，因為都好多朋友咧就寫過上嚟啊咁樣。 係啊係啊，好多啊，所以好感激大家咁努力去表達意見，因為我覺得即係我自己睇嘅時候咧，我覺得好感動嘅。好感動嘅原因係咧。其實如果你唔係愛呢一個地方，你根本唔會咁做。即係我講緊表達你嘅意見啊，即係不論係就想喺我哋網上面表達意見啊，都你愛呢一個地方。咁所以如果嗰樣嘢係出自於愛嘅話咧，聆聽就更加緊要啦。阿林林咧，佢咁同我哋講噶，佢話咧，我琴日咧，我係一位中五男生嘅媽媽嚟嘅。琴日晏晝咧四點咧就同個仔仔咧一齊睇直播啦，睇到五點半咧佢就要熄電視啦，因為咧佢話我個勸架阿爸爸聲啊，去到151啊，要食藥先得啊。個仔咧就要考試温书嘅，但佢就话佢嗰个仔仔咧就好想出去帮手，佢话只系送水俾啲市民嘅啫咁样，佢话但系话咧学校就出咗网上面嘅通告，讲到明今日咧系会继续考试，冇得补考嘅。咁佢个仔仔咧同埋同学咧就整咗100个白色嘅丝带啦，就谂住咧喺学校门口咧就派俾老师同埋同学。佢话咧佢好，佢系会支持佢个仔咧游行正坐，不过唔会系动武嘅， 咁一定冇人， 系啊， 边有人鼓动想动武啊？喂，痛嘅大佬， 系啊， 系啊， 先真系。 好，阿 Chatter 妈妈啦，呢个系一个妈妈，佢话琴日佢自己咧瞒住老公，瞒住仔女，佢自己都逃学。咩意思咧？佢话本身佢逢星期三翻夜校嘅呢位妈妈，佢咧放咗工咧就去到中环表示支持。佢话佢冇勇气走到最前，只系喺干诺道中咧马路上面，喺街上面九成都系学生，佢系觉得非常之心痛啊。作为两个孩子嘅妈妈嘅佢咧。不断都反问自己， 系 佢不断咁反问自己，点解会咁做啦？佢话大部分人都教到一个烂摊子，佢话而家咧，佢哋咧就等佢哋嚟承受嚟执拾，咁我觉得好对唔住佢哋。佢话心中充满愧疚。 阿 Susanna 咧，佢就有一个 hashtag 系写住对不起年青人嘅。点解佢会咁讲咧？佢就话其实年轻人咧呢一代由细到大咧，其实嗰个压力都好大嘅。读书压力大啦，毕咗业啦，要搵工，其实压力都大嘅。工作上面咧又未必有好大嘅机会咧，可以即系有啲升职嘅机会啦。佢话咧要上楼啊，即系一啲都好基本啦，生活嘅嘢啦，一样都好难嘅。咁佢就话咧，所以咧佢就会有个 hashtag 就写住对不起年青人啊，即系因为觉得咧有好多嘅年青人咧，其实佢哋都对于香港啊，其实都系出自于爱啊，有好多嘢去做咗嘅咁样咯。 系啊，系啊，桂花田有流泪啦，我想话你流泪系好事嚟噶。系啊，你仲有好多感受啦，好多反应咧，系啊，所以即系我哋都暗地都要支持你吓。呢度有个阿 May 咧就话啦，我都系一个妈妈嚟嘅，我由6月11号咧已经被一班后生朋友咧感动咗啦。佢哋喺大雨之中冇怨言，好热烈咁样咧就自发印传单咧去派，相信佢哋都知道咧6月12号咧。佢哋係一定會有損傷嘅，但係佢哋仍然選擇出現，唔係佢哋冇腦，佢哋大部分咧都係接受高等學府嘅教育，佢哋只係為咗將來而出聲，為佢哋嘅再下一代而出聲。佢哋比我哋呢一班大人咧係更加出色嘅。如果話佢哋係有備而嚟咧，真係好好笑啦！有備而嚟就唔會俾你哋打到咁傷啦。當我見到直播嘅時候咧，警察開槍去打佢哋，我好傷心。香港已經去到一個好差嘅情況啦。經過琴日嘅經歷咧，今日都仲有小朋友話會行出嚟。请问你哋一班香港嘅管理层咧有冇羞耻？林太咧仲出嚟用妈妈做比喻，好好笑。林太，你喺香港长大，你可以享受自由气氛之下成长，但系点解你可以咁自私呢？自己享受咗嘅嘢就唔留俾后代。所以你冇资格再代表香港，请你下台啦。 Peggy 咧就咁讲嘅，佢话见到啲年轻人咧觉得好心痛啊，但系身为咧佢哋嘅父母，一定会更加心痛。警方咧系尽佢哋嘅本分嘅，做一定要做嘅事。只要有人咧心怀恶念咧，和平示威咧就会魔鬼化咗。请大家咧唔好净系睇表面，大家咧都系喺香港嗰度生活。另外咧好想啊，佢咧阿 Peggy 好想咧特别感谢咧喺度好努力为我哋清理现场垃圾嘅工人姐姐哥哥们嘅咁样啦。 系啦，跟住咧，另外咧，阿 Sarah 咧，佢就话咧，我打极电话都打唔到啊！但今日作为一个嘅妈妈，好想发声啊！琴日咧，我有两个嘅小朋友喺出面，嗰份担心系好难形容嘅。直到佢哋咧安全翻到屋企，一齐睇新闻，佢哋咧睇到好激动啊！我都冇嘢讲啊，无语啊！作为妈妈，只系想佢哋咧身体健康、平平安安。作为一个香港人，系会好心痛嘅，唔能够认同咧政府所做嘅事，而呢一份矛盾啊，有几大咧咁嘅？ 系啊 ，Donna 啦就话啦，作为一个妈妈咧，佢琴日都一直喺度喊嘅，仲睇到特首嘅访问，更加觉得心痛荒谬啊！佢话佢收到恐吓信，就叫啲仔唔好翻嚟香港。佢话作为啊。琴日嘅年轻人咧，就系因为佢哋嘅自我，因为佢嘅自我咧，佢啲年轻人先走上街。佢话佢认同佢哋嘅一切一些行动，但系知道咧，佢哋系清楚自己争取啲乜嘢嘅，因为佢哋冇被。冇被洗腦啦，因為同埋香港咧能夠維可唔可以仲維持到呢個自由，就要靠呢班有良知嘅年輕人啦。 嗯，係啊， 休息一陣啦，我哋跟住翻嚟再讀其他嘅留言嚇。Joyce 咧就话啦，佢系一个十八岁嘅大学生嚟嘅。琴日嘅枪声咧就令佢系咪读咗啦？呢、這个 呢、 這个读咗啦。 呢度咧有 Catherine 响度啊，佢咧就话咧剧戏子无情啊，不过佢好爱香港，佢都系一个香港人，亦都系两个小朋友嘅妈妈嚟嘅，亦都有仔咧喺外国嗰度读进修紧。而佢话佢个仔咧年年都好开心翻香港噶。人在做天在看啊，十分唏嘘啊，现今嘅状况。但系佢好想讲一句嘅咧，就系香港要加油，香港人要互爱嘅。 Candice Ho 咧，佢话啦，佢话作为一个妈妈咧，佢话好内疚，好冇能力，好似林太咁，可以送下一代去一个安全光明嘅地方生活。咁 Susanna 就话啦，佢今年51岁啦，要向。各位年轻人道歉，要你哋出心出力维护社会公义，仲要俾一班人话佢哋冇用，真 系 好无奈。 系 阿 May 咧就 Donna 读咗咩啊 ？Donna 有冇 读？ 哦 ，Donna 都读咗啦，系。 系啊，阿 May 咧就话咧，我一个妈妈嚟噶，由6月11号咧以。哦，佢由6月11号咧已经被班年轻嘅小房子感动到啦，喺大雨之中。 诶，读咗啦， 呢个都读咗啦， 系啊，系啊。唔好意思，因为咧，可能你见到我哋会读到有阵时会互相交叉咧，因为我哋而家咧开住嗰个 Facebook 嗰个 page 嚟捞啲留言咧，有阵时会弹嚟弹去啊。系啊，所以我哋互相有阵时都会重复咗咧。 系，因为留言好多啊，咁跟住我哋都喺度好忙碌啊，今日喺个节目里面度嘅时候，所以咧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吓。 系 OK， 咁咧然后呢度咧就系、是、 不如我读 Winnie 嘅呢个留言啦。佢话琴日放工咧翻到屋企咧就睇电视啦，越睇越心痛啊，一路睇一路咧不自觉咁样流咗眼泪落嚟，睇到年轻嘅人对香港咁热爱啊，对香港最后嘅一啲自由，佢哋都会继续努力。 力，用民主嘅方法去争取嘅，所以希望佢哋加油，亦都最紧要祝愿大家都平安啊！ 呢个系Mercy 啊 ，M A U R I C I C E， 唔知有冇读错啊 ？Mercy Kong 啊，佢就话咧，个女琴日晏昼五点几就翻咗屋企啦，佢今朝早六点半咧已经出发，作为父母好担心，不过亦都好欣慰，佢因为有个好有 heart 嘅女儿，佢翻咗嚟之后咧，佢就同佢揽住喊啊，佢以为年轻人咧唔惊咩，其实佢哋系好惊嘅，不过知道唔支持咧就冇可能得到想要嘅结果，佢点解政府可以咁嘅咧？无语咁样，即系其实我又想补充一个画面咧，因为我见到有啲留言咧，我唔想唔费事嗌交咧，佢话嗰啲咩暴徒啊，又话佢哋坐喺后边，其实已经鼓吹，其实你知唔知咧？佢哋都系有受伤同埋惊嘅时刻咧。譬如琴日有几个画面，佢哋系俾啲即系胡椒喷雾嗰啲催泪烟喷咗翻嚟之后咧，有好多人系喊啦，踎喺度洗啦，咁但系你好多人喊住都会讲咧，就系话唔好怕咁样，即系。你话俾我听，佢哋系即系佢哋嘅暴力其实得个身嘅啫，佢基本上都系自己攞个身嚟即系硬食，跟住洗完伤口再行翻上去， 系 冇乜其他嘢，即系你搵唔到佢哋有多一忽装备都冇就，好，你继续读啦。 有好多咧inbox 俾我哋嘅，我读嗰边嗰啲啊，佢话咧我哋呢阿 Godfrey 咧就系咁讲嘅，我哋呢一代咧喺最安逸嘅日子之中度成长嘅，不过咧就留低咗最唔安全同埋危险嘅社会俾下一代。到底啊，我哋喺过去要做过啲乜嘢，又会引致今日嘅恶果咧？佢就话啦，我系喺六七十年代出生嘅，真系有面对面啊，过而家年轻人点样去面对佢哋咧？所以相信咧，只可以讲一句对唔住啊，但系都唔可以令到自己安心咯。 Ivan 咧就话啦，佢个仔仔咧，琴日朝头早都有去支援，佢觉得好开心又担心。开心咧系因为佢有心为香港出一分力，担心咧系因为怕太年轻太冲动。听到示威者同警察冲突咧，个仔仔就通知咧就要离开现场咧，就已经放下咗心情。佢而家希望咧就唔好再有流血嘅事件会发生。祝愿香港。 系啊 ，Jason 咧就话咧，佢选择 inbox 俾我哋。佢话六月九号我有上街嘅，十二号嗰一日咧我冇咁样做，而呢件每一件我好后悔嘅事，因为我唔觉得要学生咧、年青人咧企喺我哋前面啊，反而就留喺公司见到一啲唔同嘅反应。见到啲乜嘢咧？佢话佢有朋友咧，有家庭有仔女，但就选择咗上街，而佢咧就选择咗而佢咧就有另外一啲朋友啦，系现役警员咧，同处理过散运嘅现役警员嚟嘅。佢哋两位咧当日咧都冇上到前线，喺未开始冲突嘅时候咧，就处理过散运嘅嗰位警员已经讲咗一啲咧比较挑衅同埋有攻击性嘅说话。而当新闻报道出咗一啲人受伤嘅片段嘅时候咧，佢系会转发出嚟啊，仲话。唔读落去啦吓，佢话所以我谂大家都会睇到新闻片段嘅时候会有唔同嘅谂法啦吓。 我与你不死的勇气。 好呢度 系啊，呢度咧有阿 Jessica 就话啦，不论孩子们啱定错，佢话警察咧都唔应该可以开枪嘅。佢见到金钟嗰啲警察全部都好似，好激动啊！佢自己都，佢话唔可以对啲手无寸铁嘅小朋友一啲咁暴力嘅行为啦，咁样。 系啊 ，Toby 咧，唉，呢句说话真系好难读出嚟。佢话佢识得一啲后生仔， 系 就都叮嘱佢哋咧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回复咧就系话唔通叫啲老人家同埋细路仔去咩 ？OK， 梗系我哋年轻嘅去啦，系咪 ？Angel 就话啦，当中咧佢话大家小心，别有人用心啊，去利用一啲年轻人去搞事嘅，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公平公正咁去对待呢件事嘅咁。 Bobby 就咁讲噶，佢咧就系好似写一封信啊，俾所有嘅香港人一样嘅，佢就话我真系好攰啊。我真的不想2014年之后又来到一个2019年的下集，不过他很庆幸和很骄傲是成长在香港这个地方的。但见到这几年的香港人怨恨很大，他见到都觉得会很心痛。都是一句，希望大家团结一致，齐心的力量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就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和政府来斗气，他觉得不值得，真的不值得。不是因为害怕恐惧懦弱，是不值得。这么辛苦自己经营的努力去装备自己，为一个政府这样去摧毁了，可以再想一想。他说曾俊华说得很对的，不要被自己的怒气失去了理智，而摧毁了自己这么辛苦自己 经营嘅前途啊。咁佢仲话咧喺度咧，作为琴日前线嘅战士致敬，亦都想呼吁前线嘅警务人员啊，希望佢哋咧唔好滥用暴力咁样嘅。 系。咁咧呢度有个阿 Mavis 咧，佢就话啦，佢个女咧就五岁大嘅，咁咧佢就见到好多人上街啦，就问我点解啲人咧咁热仲行出街嘅咁样，咁咧我就话啦，佢哋咧就好想讲啲嘢俾特首听，听到佢哋嘅意见，咁但系佢哋觉得咧特首，因为佢哋觉得特首有啲事做得唔好啊，咁阿女就话啦，啲人系咪好似屈原咁啊，话俾个皇帝知佢做错事，可能啱啱端午节啦吓，佢话不过千祈唔好牺牲自己条命啊咁样。咁然后 Mavis 就话啦，有100万人进谏，在上位者听到吗？建制派听到吗？琴日嘅新闻咧，我都唔敢同佢一齐睇，因为我唔知点同佢解释。呢个系阿 Mavis 嘅留言嚟噶。 系啊，留言好多，我谂即系。12:30新聞之前啦，我哋點樣都唔會讀得曬噶啦， 幾百個留言係啊，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啦，亦都收到即係身邊好多朋友咧都 WhatsApp 俾自己咧就話好多謝你哋咧，即係透過呢個時間啦，可以俾大家可以即係唞下氣啊，抒發下自己嘅情感啊，咁其實都係需要嘅，咁因為每個人都睇對住呢件事有唔同嘅見解啦，真係咧唔係話警察全部唔啱嘅，亦都唔係全部嗰啲 示威者係啱嘅，絕對 冇 嘅。 唔系咁样嘅，即系好多听众都好猛整我哋，话点解你哋咁样嘅？其实唔系，我哋都听电话，我哋都有听有正有反嘅，我哋都有 够啦够啦，听噶啦， 系啊，都有去讲大家嘅意见啊，咁所以我哋都唔系话啊，即系一面倒嘅，希望大家都明白我哋嘅即系而家嘅状况啦，睇到而家嘅处境啦，留言啦，电话啦等等。 系啊，不过我谂你如果自己见到有受伤嘅系啲咁细嘅细路嘅时候，我谂你正常人你都。会觉得系咪即系有啲太过分咧吓？ 群中最美丽妈妈的脸，人群中最美丽妈妈的脸。 妈妈，我想去咖啡店做暑期工， 无利可图，赚唔到钱唔好去。 咁我去地盘度做咯，听讲每日搵好多银噶。 啊，呢个有利可图啊，尽快翻工啊。 啊，唔得，未够十八岁嘅青少年又冇呢方面嘅训练，唔可以喺建筑工地里边做嘢噶，到时整亲啊，你就真系无利可图啦。 咁我就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谨慎选择暑期工，开工安全又轻松。我系 Sharona 吴嘉熙。 好啦，好快听一次十二点半嘅新闻报道，跟住仲有风骚快活人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在台湾，民进党总统初选民调结果今日公布，台湾传媒报道蔡英文总统以 8.2% 的支持度压倒前行政院长赖清德，预计民进党在下星期三召开中执会之后将正式公布提名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出战出年举行的总统大选。赖清德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心情并未受影响，状况好好，将会在下午举行记者会。民进党由星期一晚起以电话访问民众，得出蔡英文和赖清德分别和高雄市长韩国瑜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竞逐总统职位时的民调对比数据。蔡英文和赖清德双方都有代表见证和录音。立法会秘书处表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再次根据议事规则决定今日不举行会议，如果决定有关开会时间会通知议员。立法會已經連續兩日未能舉行大會會議，要將會議押後，暫時無法恢復二讀辯論修訂逃犯條例草案。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示威者昨天在金鐘一帶與警方爆發衝突，示威者凌晨過後離開，但今早十點幾通往中信大廈的一段行人天橋再集結了幾十名市民，他們手持撤回等標語與警方對視大約半個鐘頭之後，往相反方向陸續散去。立法會議員張蕭雄和鄺俊宇先後到場了解，並走到示威者前同他們傾偈。其中張蕭雄表示會同示威者一起。昨日有大批市民在金鐘一帶聚集，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其後同警方爆發衝突。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表示不同意將一場大部分時間和平的運動定性為暴動，認為是非常可恥，將和平示威盡情抹黑。毛孟靜說，有很多國家國際傳媒將昨日警方濫用武力的情況以醜陋形容，他要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不應該再繼續召開任何同修例有關的會議。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亦都對政府將昨日的衝突定性為暴動予以強烈譴責，認為警方所用的武力不合比例，因為他們面對的是手無寸鐵的年輕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色系逐渐好转，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72点，跌235点，成交金额44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65点，升1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1.4跌6蚊，盈富基金27.5毫半跌2毫半，工商银行5.72跌1仙，建设银行6.26跌5仙，中国平安87.3系跌4毫。 港交所259.64，友邦保险74.1跌一蚊，汇丰控股63.95跌7.5，中国银行3.2跌两仙，中国铁塔1.92冇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23，日元108.34，瑞士法郎0.995，澳元0.691，加元1.334，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6.922，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13。日经平均指数报10,999，跌130。港金现价报12,460，跌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34.61，卖出1,334.8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中成药标签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的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和批次编号。说明书还要有功能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子女， 二台通识60秒。 为了表扬捐血者救助生命的贡献，由2004年开始，每年的6月14日，亦即是发现 ABO 血型系统的诺贝尔得奖者卡尔兰斯坦的寿辰，定为世界捐血者日，借住这个日子向所有捐血人士致敬。其实不单止血有不同的类型，连捐血的方式都有两种，分别就是捐全血或者是成分血。全血就是包含全部血液的成分，包括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和血浆四大成分。而成分血呢，就只是捐其中一种或者是两种的血液成分，就是血小板和血浆了。捐血者如果曾经重复捐血又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话，就可以考虑捐赠成分血。捐血中心会利用先进的仪器，在捐血的时候选择捐出血浆和血小板，或者是两种一起捐赠。而其他的血液成分，例如红血球等，就会安全地由仪器输回给捐赠者。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60秒。 妈妈，我想去咖啡店做暑期工， 无利可图，赚唔到钱唔好去。 咁我去地盘度做咯，听讲每日搵好多银噶。 啊，呢、这个有利可图啊，尽快翻工啊！ 啊，唔得，未够18岁嘅青少年又冇呢方面嘅训练，唔可以喺建筑工地里边做嘢噶，到时整亲啊，你就真系无利可图啦。 咁我就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谨慎选择暑期工，开工安全又轻松。我系 Sharona 吴嘉熙。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Sharona 老师，呢位就是我其中一位妈咪啦。 咩其中一位啊？我就是我，你是 Sharona 老师系咪啊？ 嗯，真太 哎，叫我田小姐可以啦，太太太太，我好老咩？其实后生你少少咋嘛，啊唔系你后生少少咋嘛。 佢系我哋大妈嚟噶，二妈、三妈、四妈全部都后生过佢噶，老师。 系啊，好中意妈妈声系咪啊？好巴闭咁话啦， 系咪？我爸爸个人比较风流啫。 你爸爸好犀利啦，系咪？ 田小姐，田小姐你好啊，今日约你嚟咧，系想同你倾下曾小豪最近喺学校嘅情况啊。 啊，老师，咁我出去等你哋先啦，你哋倾好就嗌 我。你喺度，唔使出去。你同我坐喺度，听下老师有冇话错你？有嘅话，我俾机会你解释。你知我份人噶啦，绝对唔会中意冤枉人噶嘛，嗬？老师， 我梗系知你份人啦，你梗系会俾机会人哋解释噶、嗯，你唔听咁解啫嘛。 其实咧，曾小豪又唔系做咗啲好错嘅事。 你睇佢咩态度啊？ 不过，我同其他老师觉得佢最近上堂唔系好专心啊。 猴仔，Sharona老师讲嘅嘢系真唔系啊？ 唔专心、啊。 妈妈，你睇下，如果上堂有个咁嘅老师喺度，咁啊好难专心噶嘛。 即刻同我转头，我都觉得系噶啦。 如果你上堂， 老师讲嘢我都唔专心啊。好彩每次都系我嚟 嘅 啫。 妈妈，如果你上去代课嘅话。直情好唔开心添啊！啲学生， 如果你阿爸嚟就唔掂当啦。 曾小豪、曾小豪，你呢排上堂系咪成日偷偷地用手机啊？ 老师，我未讲完，我真系有啲唔专心。咩？我功课做齐嘅，我测验又考得好，成绩又冇退步。老师，你明明我考得好嘅，你会赞我，点解你而家话我唔专心嚟？ 老师，佢讲嘅嘢点啊？ 唔系，你系咪成日偷偷地用手机先？ 系，我系有用手机，但我都攞唔到 你 手机。你 承认啦嘛？咪住，等等，唔系攞唔攞边个手机先？你上堂时候偷玩手机，又挂住打机啊？我咪同你讲过啊，曾小豪，你每日只要喺屋企啊，食完饭之后玩十五分钟噶，你系咪当我讲嘅嘢系耳边风啊？曾小豪， 爸爸都系咁样讲噶。 田小姐唔好咁嬲住先，我哋不如听下曾小豪有咩讲先啦。 系， 曾小豪， 我已经讲嘢好慢，你仲要我讲慢慢讲？ 我上堂的时候的确是有偷偷拿手机出来的，但是我不是打机的，其实我是想上网找工的。 一二一起讲啦，一二三， 找工。 配合得好好啊，多谢你常康能老师。 老师啊，你这样近得他多，我怕你的样子都变成他这样，那不好、 啊。你收声，咪住。无端端搵咩工啊？好等钱使啊！我每个星期都有俾零用钱你嘅，你翻学嘅所有嘢，你着我嘅、住我嘅、食我嘅，我车你翻学、放学，吓、啊、你仲要搵咩工啊？ 你系我其中一个妈妈嚟嘅啫，你唔可以干涉我所有嘅生活噶。 你记咩？嗰首歌点唱啊？生我育我系乜嘢啊？ 曾小豪，你系咪想搵暑期工啊？ 老师， 徐威林老师， 竟然问佢。是不是想找暑期工？ 多谢你啊，老师，你都知道我家庭背景是这样的啦。我不自己找回暑期工，我没有独立能力的话，我这一世就玩完的啦。老师， 现在我家等着你赚了钱去开饭，你不要吵听我讲嘢。 我未讲完啊，妈妈。 什么啊？ 你有没有见到我对白的？我还没讲完啊。老师，就嚟放暑假啦嘛，好多同学都要话要稳定暑期工，所以我咪跟埋佢哋一起找咯。 到我讲啦嘛。而家屋企好等钱你使咪？ 你上一页咪讲咗咯？ 你嗰啲同学你知唔知啊？佢哋等钱使啊，你唔等噶吓、啊？你咁想做嘢赚钱，暑假留喺屋企温下书，做下 pass paper 唔好咩？你就快考 DSE 啊！知唔知啊？ 我就系要揾个藉口揾嘢做，离开呢个屋企呢个鬼地方。 你赚咗少少都唔够我买包包嗰条链嗰个袋嗰、个袋嗰、个叫做、啊。 你要条链咁粗做咩啫？你做咩攞嚟上吊啊你啊？ 其实田小姐。做暑期工都有好处噶， 咪咯， 可以吸收实际嘅工作经验，学到一啲喺学校课堂上面学唔到嘅知识。但系唔同嘅工种嘅暑期工都有潜在嘅职安健风险。同学，你要识得拣一份适合嘅暑期工啊！曾小豪，你识唔识得拣啊？ 我拣咗噶啦， 唔好嘈住。 佢问我啊， 曾小豪识唔识？ 我而家要抢答啊！吓、啊，老师。如果是这样的不用返学啦，做嘢得啦，去咩攞咩体验啫。还有啊，他识啲乜嘢啊，啊书本都未读完啊，去搵工。 你就係淨係识得搵工，你都冇读过书啊，其中一位妈妈。水温老师，我知道搵暑期工唔可以搵一啲操作危险机器嘅。因为好多机器都要受过训练，仲要年满18岁嘅人士先可以操作，例如烫衣机啦、剪床啦、面团混合机，我知噶，我全部都明噶。 啱啊，你讲得好啱啊！有啲工作咧，甚至系要持有有效证书先可以做噶，例如操作吊船同埋起重机。未够18岁嘅青少年，而且又冇接受过呢方面嘅训练，系绝对唔可以做噶。 大老师， 好啦，真系好啦，真系要推迟去到21岁先啱啊！呢啲 大老师。你眼见嘅啦，我身处嘅呢个地方有咩危险得过留喺屋企先得㗎？我仲怕咩危险啊？我有咁嘅爸爸，佢仲比起嗰啲面团混合机更加可怕。 你做咩话我嘅面团啊？ 所以我一啲都怕危险，老师。如果我怕嘅话，就成世玩完㗎啦，老师。 成世玩完，你点可以咁谂噶？吓、啊，你谂下，如果你一个唔小心有啲咩意外嘅，轻则就话咧吓擦伤少少面啊，毁咗容啊，你嘅一生已经唔同晒啦。更严重嘅，可以造成永久嘅伤亡啊、伤害甚至死亡嘅。死咗之后咁点啊？我点样生得过出嚟啊？吓，你梗系知道我噶啦吓，几廿岁人 我都梗系知你啦，当然都唔知你点样可以生到出嚟 啊？话俾你听啊，系我噶。啊、 老师，佢咁样恐吓个学生啊！老师， 我冇恐吓佢，老师 Sharon 老师，你啲学生 咁样谂嘢唔得噶噃，你真系要好好帮我教下佢 ，Sharon 老师，你咁靓系咪？天生先天使面孔系咪先？啲学生好中意听你讲嘢噶，我唔该你，求下你，我就一个仔。 老师就天使面孔，妈妈就魔鬼心肠。 系身材系嘛？ 心肠啊！ 真是我得一个仔啫 ，Sharon 老师。 田小姐，多谢你哋话俾我知啊，咁我都会搵一日同大家叫啲同学翻嚟，然后一起倾下关于暑期工要注意嘅事嘅。 哦，如果你开班嘅话咧，我第一个报名翻嚟听噶。 我系叫你唔好叫佢哋唔好搵暑期工啊！你仲喺度话靠搵下暑期工嘅注意事项？ 呢啲先系尊重学生啊嘛！好似你咁样冥顽不灵嘅咩？讲就算噶啦，要尊重学生嘅想法啊嘛！老师啊，我听嗰啲同学讲咧，话要去建筑工地嗰度搵工啊，贪嗰度时薪好高，你会唔会陪我哋去工地度一齐搵 工？七八月又晒又热啊，喺地盘做嘢嗰度好辛苦嘅，你得咩？ 嗯，田小姐， 我同得你相处有咩辛苦挨唔到嘅？ 嗯，你哋知唔知咧？根据法例规定咧，喺一般嘅情况下面，十八岁以下嘅人士系唔可以喺建筑工地里边做嘢噶。 听唔听到啊？十八岁啊，应该推到廿一岁。我头先再讲多一次啊，真系应该去到廿一岁嘅，真系。 系啊，其实任何危险性高嘅工种咧，都唔适合做暑期工嘅同学去噶。 好啦好啦，真系好啦。翻去同我背熟晒佢，知唔知道啊，曾小豪？ 但系咁啊，水湾啊，老师，我谂住拣喺嗰啲 coffee shop 或者快餐店嗰度做暑期工，嗰度又可以学到嘢，又有机会可以请老师你嚟饮咖啡。 你睇你啲人啦、啊，搵工我都搵啲他条嘅工嘅，你根本就唔想搵工，借口。 你知唔知冲一杯咖啡要摆几多心机同埋精神落去，先可以拉到个好靓嘅花出嚟？ 因为你出十冲十杯都冲唔到啊嘛。 嗯、 如果你嚟啊，妈妈，我会拉个柴俾你啊，我。 系啊，我俾埋你添啊，废嗰条啊，要唔要啊？ 曾小豪啊，你唔好睇轻做饮食业啊，因为喺厨房咧都有好多潜在嘅危险噶，例如有机会会跣亲啦、辣亲。啦，烧伤啦，或者俾刀割伤咁样， 听唔听到啊 ？Sharon 老师讲呢啲嘢啊，吓你啊，你睇只手啊，吓连一条筋啊都睇唔到啊，即系证明你十只手指啊做过啲咩？一日净系揭书嘅啫嘛， 你条筋都睇唔到啦，黐埋咗。 系啊系啊，啊你咪就系咯，你估咁容易嘅咩？仲有啊，喺厨房啊，有机会又会用埋一啲嘅机器，你识啲咩啊？啊，例如呢啲肉碎机啊，啊 碎肉机啊，即系到黑就挂住食。肉碎对住你灵为肉碎， 佢碎肉俾佢变成肉碎咯，唔啱咩？系啦，碎肉机啊，搅拌机啊，切肉机啊，你识啲咩啊？再加埋啊，吓用埋嗰啲化学清洁剂做清洁啊，你乜都唔识吓，以为做咩科学实验啊？我爆炸都唔知啊，后果好严重噶，你知唔知啊？ 我系爆炸，我都屋企个厨房爆炸，我揽住咧一齐爆炸。你咁样做我妈妈噶，样样都危险噶啦。 我为你好咋， 老师，你话天大地大，我可以喺边度容身啊？俾我在你怀抱里面哭一百，老师。 老师，哦、你好，俾你得逞啊！佢已经好大个噶啦，佢。 O K， 唔好心急，慢慢拣。 我可以慢慢揽啊嘛。哦，好啊。 你可以仲话慢慢拣，我叫佢唔好搵暑期工，你 老 师话慢 慢揽啊。 你可以去暑期。 我可以啊。 你可以去暑期工啊？唔系唔系， 你可以去暑期工。 老 师， 你都意乱情迷啦。老师， 你可以唔系，你可以去劳工处嘅网页睇多啲关于唔同行业嘅职安健资讯。 嗱，你睇你几轻佻啊？你睇嚟啊， 网址系 www.labour.gov.hk， 慢慢睇清楚啦。有嘢唔明就翻嚟问我哋， 我一定会问你噶。 仲要翻嚟问你，点啊？你做咗呢个叫做咩啊？嗰啲暑期工嗰啲叫做中介人系咪啊？ 上 网 辅 导 员。 啊，不如咁，我谂到啦。 咩叫不如咁啊？你谂到乜嘢啊？ 即系我谂到一啲嘢。 谂乜嘢啊，妈妈？你有谂嘢 嘅 咩？ 一份好嘅暑期工俾你，嗱，朝九晚五，有冷气叹嘅，唔使你整呢样，唔使你整嗰样，你同我留喺屋企温书，边度都唔好去，每个月我出翻个粮俾你，咁得啦啩？嗱，你安全时我又放心，一举两得。你话啊，罗水湾老师，诶，冇嘢嘅话，我哋走先啦。 唔系，你可唔可以请埋水湾老师留喺屋企做助教、做家教啊？ 佢要帮其他学生搵工，你唔使啊！ 救我啊，老师，救我啊！ 谨慎选择暑期工，开工安全又轻松。我是 Sharona 吴嘉希。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呢，你可以用流动电子装置又或者系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 www.labour.gov.hk 填写全新嘅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去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嘅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连自己都欺骗，我一早太累，几多光阴可倒退？你说你越睡已睡，无力解释多半句，然后假使击碎，我应该畏惧。暴力是全面无赖态度，暴力是营造刑具。 Constantly asking me where the commitment is, where the commitment is. This shit ain't love, it's imprisonment. I'm tired of numb and indifferent. It's over and I ain't can fix it. I can help it, I can help it. You fell in love, you said you felt it. Got what you wanted, don't call me selfish. How this my fault? Stop acting helpless. What do you do this for? Day after day, been the same. We just stuck in the usuals. What do you do this for? Baby, you made me this way. I can't take it, I'm losing control. Yeah, I don't need it. Rather be faded, I'd rather be fiending. Rather be medicated, I better stay dreaming. Rather be falling to be friend of my demons. What's the point? What's the meaning?Without no freedom, say you're leaving, but I'm done, take it or leave it, I'm gone. 几步活水可喝醉，你说你越睡无罪，其实一堆堆证据，连自己都欺骗，我一早太累，几多光阴可倒退？你说你越睡已睡，无力解释多半。 有 Sorona 吴嘉熙嘅呢只歌《无利可图》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就比较特别啲啦，可能全日节目咧都会听到好多妈妈嘅心声咧，咁而家要读一读我哋嘅留言啦，咁希望大家即系尽量将自己心里边嘅感受就可以抒发到出嚟吓。 好，Mian 咧喺我哋嘅 Facebook 度留言咧，佢就话啦：三位主持人，我系两个十几岁年轻人嘅妈妈，但系都同时系一个纪律部队嘅妻子。 嗯。 在他的角度，他是心痛年轻人上街受伤，但是更担心他自己丈夫可能因为工作而受伤。他又相信每一位前线警队队员，他们因为工作只因为尽他自己的责任维持社会安宁。大家可不可以就用这个和平理性地去表达，可不可以做一个理性的分析做每一件事，希望所有香港人你们都努力加油。 这里有另外一位都是妈妈嚟噶，佢叫做 Candy 啊，佢话我有一个仔仔咧就20岁嘅，琴日咧佢就只系路过金钟嘅啫，但系佢已经好担心啦，因为下昼见到有枪战啦，更加担心佢同埋在场嘅人，好心痛啊！直到佢报咗平安之后咧，个心就好啲啦，但系咧。 都为在场嘅人觉得好忐忑啊。跟住咧就睇到阿林太嘅母亲论啦，佢就话佢真系觉得非常之嬲啊，因为佢觉得年青点解佢要话年青人系任性系唔听话？佢话唔通103万人都系好任性嘅咩？作为妈妈，佢忍心用武力去阻止孩子，系唔系见到孩子有死伤先至愿意停止咧？希望愿主可以保守香港平安嘅。 系呢度咧有个 facts 咧就系、是、冇署名嘅，佢就话啦主持，警察用橡胶子弹咧，唔应该系冇警示之下射人只眼嘅，有指引要遵守，譬如话净可以射大髀啦。咁而家呢一班细路保护香港咧，佢哋系冇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嘅，警察咧就有装备，显然保护比示威人士好。大家应该谂下咧，而家反送中条例咧违反咗中央联合声明，所以唔系小事。最唔中意就系有一班咧已经半只脚踩咗入棺材嘅人咧 ，nothing to lose 嘅人咧就响度指责啲示威人士啦，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全真嘅留言嚟噶。 嗯，阿 Cherry 就话啦，佢同佢妈妈咧就成为咗对立啊，两派啊，佢咧就撑警察嘅，话警察咧都有妈妈生嘅，点解要俾人咁打？但系佢自己咧 ，Cherry 亦都系妈妈，仲系一个少年人嘅妈妈。佢话少年人心里面嘅情绪咧，理想咧佢都感受到啊。佢话当年八九民运，佢自己啊 Cherry 自己都有去，所以咧我妈妈咧虽然有理，但系见到年轻人被打咧，心真系太痛啦。见到阿妈，我唔同佢拗啦，只系希望年轻人你又好好保护自己，为理想亦都要保住性命先至可以得到抗争嘅。 系啊 ，Gabriel 咧就问咗个问题，佢就话啦：如果上次出催泪弹咧就叫做适当嘅武力，今次咧就出咗橡胶子弹，咁又话系适当嘅武力，下次会唔会用到真枪都系话系适当嘅武力咧？咁样咁呢个就系佢提出咗嘅问题啊吓。咁啊，唔、单止系咁样噶，跟住我哋呢一度咧就仲有阿 Nicole 啊吓 ，Nicole 咧就话各位主持你哋好啊，由琴日到今日咧，我个心都真系好痛啊，哀我香港，好想逐一拥抱、安慰、支持在场嘅和平守护者、受伤者。琴日见到警察开枪，心里面好惊、好痛，有边个可以保护住嗰班嘅年青人呢？佢话我明白。可能当中咧混入咗一啲滋事嘅分子，警方佢亦都系要维持住社会嘅治安嘅，即系呢啲阿 Nicole 话我明白嘅，全全明白嘅，但系都唔使枪枪向住个头去开，密集嘅催泪弹究竟系维稳定系攞命咧？咁样咁呢一个就系 Nicole 嘅谂法啦。 系啊 ，Sandy Yip 读咗未啊？send 啲嘢未到， 好奇啊！ 佢话我系啊，对唔住，因为啊，佢话我都系两个孩子嘅母亲。琴日细路喺现场食咗胡椒喷雾，佢既担心又痛心。点解香港会搞成咁咧？大家都有父母生，佢哋都系人哋嘅小朋友，点解要自己嘅香港人对付香港人咧？佢真的哭了咁样。 系啊，跟住呢度咧有 Kenneth， 佢话加油啊！系你，但系呢个加油系俾我哋三个嘅。佢话今日嘅话题唔容易讲， 系 好多争议嘅。 系 其实。是真的是啦是说但是多谢你们今日依然夠胆讲但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原因坐在直播室的原因我们要为大家提供娱乐为大家提供开心 是 但是 同大家一起。 作为一个传媒的工作者即是香港是我们三个爱的地方我很肯定的。如果我们都不去了解究竟发生的什么事的话那我想我们都不应该做这个节目是不是 是啊这一点都很紧要。我们觉得如果能够将多一分声音就话给大家听那就尽我们力量。 同埋我们都是开放个平台出来。大家唔同嘅意見都可以講，我諗呢一個理應就係香港美麗嘅地方，就係有唔同嘅意見都有人去講，亦都有人去聆聽。咁樣嘅話咧就美麗啦。 都希望大家真係理性啦，和平去解決啦。就算係網上邊一留言咧，都係咯，即係都係唔好咁爭拗啦。即係大家都係理性去討論，唔好話邊個你係啱曬，我係錯曬咁。係 啊 ，Kitlam 咧就話啦，我係一個四歲小朋友嘅媽媽嚟嘅。尋晚咧見到所發生嘅事啦，我只係諗到第時啊出嚟嗰、那個。可能会是我自己长大了的女女来的所以无论现在定是将来我觉得我们是家长是时候要出来保护他们的而不是相反要他们保护我们因为呢他们做的是关于香港人的未来去做的不要以为不关自己事因为大家都应该要醒了 是啊那么最后呢就送这首歌呢那么都是很多年的作品的了这个是崔健有一首歌名字就叫最后一枪我相信呢无论是坐在这里的示威者定是开枪的警察我哋真心都希望佢哋都唔会想再继续开枪啦 刹那间往事涌在我心上只有泪水 道有多少多少话还没讲，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欢乐没想，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样，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个最后一家。 最后一枪啊，崔健啊，亦都希望咧，我哋都三个都好希望咧，可以尽快我哋做节目嘅时候系可以笑笑口噶， 系 系啦，我哋希望咧快啲成个香港变得好咧，我哋就可以继续同你哋讲笑， 听日见啦， 拜拜 拜拜。